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早前说，台湾是中国的台湾，轮不到美国说三道四，美方应该纠正错误，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停止为台独分裂势力撑腰打气，以实际行动维护而不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而在台北，陆委会要求北京当局立即停止非和平和不负责任的挑衅行径。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说，会与中国在贸易问题上重新展开坦诚对话，认为中国并未完全履行美中贸易协议内的承诺。他在华盛顿一个智库发表演说，重申拜登政府保留所有可用的贸易工具，确保中国遵守国际贸易规范，实行公平贸易。戴奇强调，与中国官员对话目标不是深化与中国的贸易紧张，而是促使北京履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采购承诺，修正伤害美国劳工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他说，中国曾作的承诺有利美国部分行业，包括农业，必须要落实。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现时为菲律宾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的广阔低压区正是逐渐移向南海南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炎热，今个星期后期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49点，跌87点，总成交金额306亿3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8蚊，系跌9蚊；阿里巴巴133.3跌3.7；美团235蚊，跌1.8；盈富基金24.64跌8仙；中国平安49.2跌2.05仙；友邦保险89.1升9毫；小米集团20.35跌2毫；药明生物117.2升1.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7，英镑10.588，瑞士法郎8.415，澳元5.66，加元6.179，新西兰元5.405，欧元9.037。每百日元对港元7.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91。日经平均指数报27,658点，跌786点。港金现价报16,410蚊，升12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63.66美元，卖出1,764.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入口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狮隧嗰一段咧，交通就回复正常。咁龙翔道去观塘就只系近住彩虹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喺虎山道桥底。咁较早前沙田路去狮子山隧道公路方向，近住水泉澳村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沙田路去狮子山隧道公路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就车多，龙尾在翠屏南村。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龙翔道天马苑方向观塘、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啦，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行人喺斑马线上踏出一小步，司机就要礼让行人先过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First degree 嚇，我哋有呢一首歌開始今日嘅風騷浮人。咁呢兩日天氣都係幾好嘅，藍天白雲，所以咧我更加會珍惜，因為聽聞咧呢個週末咧嚇，甚至係星期五六日咧坐三望八啊嘛。我睇呢個坐三望八， 唔好打，唔好打， 唔好打，我都覺得唔好打， 唔好打，阿爸阿媽唔好打， 唔打啦，唔打啦，收翻。 我唔中意打風咯。 係，同埋因為呢個星期六日係通常好多人係去玩嘅嘛。 係啊， 如果你逢逢聲咁 啊， 又唔出啲街啊，因為又刮暴。 禮拜日刮暴風球有咩意義啫？ 冇意義，完 全冇。 只能够隔住个玻璃窗望住啲雨啊，咁啊不过唔知啦，咁啊总之大家就预备定啦。今日天晴嘅，日间炎热同埋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未来两天仍然天晴炎热，本周后期风势大，有狂风骤雨。 哇，买翻雨褛先。 呢一两日， 今朝都好凉啊，今朝 舒服嘅，系啊，凉得嚟舒服嘅，系啦，咁毕竟秋天啊嘛吓。嗱，咁啊天气都有叫天晴同埋落雨啦，人都系嘅，咁人有时咧，无论系即系。 有 十情侣啊、夫妻啊，有时都会间唔中要行下雨啊、雷啊、暴啊咁样吓，暴啊，暴啊，暴风雨 个暴， 系啦系啦， 你会啊有时， 你会 暴怒个暴， 咪暴怒咯系嘛，因为你好嬲啊， 都有都有， 暴怒系嬲怒个怒系咪？ 系啦， 暴 咁咧，我睇到咧，即系网上有啲，佢又唔系广告嚟嘅，佢纯粹一啲产品介绍， 系， 同埋咧就外国有啲新嘅床褥用品啊，包括咧嗰个被啊，嗰个床单啊嗰啲。 是 有啲新嘅活性炭嘅設備， 係 可以隔走。如果你嘅伴侶瞓埋啦，就咁樣，即係有啲人體廢氣咧，人體廢氣咧係噴射，噴射出嚟。 瞓覺嘅時候唔知嘅喎， 咪咯，係啦，佢都瞓著咗啦。 最驚你未瞓啊嘛，佢係講緊你未瞓，譬如你係睇緊書，可能佢係睇緊電視，睇緊手機咁樣，噗一聲，跟住咧就 咁都隔到。 佢就话隔到咯，我唔知啊。 咁就去咗边咧？咁你都有啲气体 过滤性咗佢咯，即系等佢唔好俾个人闻到啊！即系佢出嚟嘅时候已经经过张床单， 系即系宁愿将屁受晒佢， 咁将 屁受屁 系啦，即系个屁屁 系 啦，呢张屁叫屁屁 系啦， 系啦，啲屁夹实，乜仲屈？ 佢叫冇屁屁啊，系啊，冇屁屁。 即系其实好似啲活性炭真系吸走晒啲异味同埋啲臭味一样。 其实啲活性炭都唔知吸唔吸到，我有时 吸到噶，吸到噶， 麻麻地咧。 你要摆喺啲。譬如可能是衣柜啊，又或者系鞋柜啊，咁 差 好远噶， 冇错， 鞋柜好臭。 咁我想问啦，即系对于你哋两位都有爱人喺身边嘅咧， 你都系啊， 我 冇咩， 我都问 下 你意见， 点解要咁讲？ 可能影响 每个人都有唔同意见 啊，瞓屋添， 咁好，我都想啊。 你哋觉得呢个产品有冇少少吸引力咧？ 冇， 冇，完全冇。 我觉得能够可以喺佢面前度 分享， 咁样系一件好开心嘅事，有乜所谓啫？ 事无。 你又臭我先，冇错，我又臭你， 系 嘛？ 正常， 同埋人人都会嘅啫嘛， 系啊。 下一次到佢放， 几难得你能够同你嘅爱女喺佢面前嗰度咧。第一，女仔就系素颜；第二样嘢嘅就系真系可以喺佢面前嗰度咧，完全系肆无忌惮地去放嗰个屁啊！你话 系啊，同埋喂， 讲啊， 呢啲嘢唔系我特登噶嘛， 系啊， 佢嚟就嚟啊嘛，嗰啲生理反应嚟。 系，但系我相信咧，当你拍拖嘅时候咧。 开头唔会， 当然啦，尽量死忍噶啦， 死忍或者系逐少少放，逐少少放， 系啊，冇错，好辛苦啊，嗰阵时候焗得阴公， 系啦， 真系嗰阵时候会除裤放屁咯。 或者 有冇試過入去廁所？ 有， 一定同佢唔係好熟，係咪啊？ 跟住開大開，仲要開個窗，走走啲嚟先， 好醜噶嘛！ 你點知放屁啊？你嗰時候去洗手間啊？你 細細細細 嗰啲嗰啲聲嗰啲聲，你都會走噶。啱啱識嘅時候，對唔對？ 係啦，即係又想又唔想。 之後你就知死。 唔係，食完飯都即刻走去廁所撩牙，睇下到條菜黐喺隻牙度。 冇錯，我最憎重要嘅就係咁多。喂，冇搞錯啊！你唔閂門，你有冇試過？都坐喺度，哇！喺度睇緊 iPad 啊，咁嗰啲。 因為嗰陣時係最 free 噶嘛，撩下鼻哥啊，咁樣。 係啊， 即 係 已經完全掩飾都冇啦，乜嘢掩飾都冇啦。 咁我想問下大家啦，你會同對方識咗幾耐之後，你開始完全唔掩飾？ 我谂起 时间有冇关咧？ 冇关嘅 时间或者个有爱情嘅发展去到边个阶段？ 系啦，去到咩阶段啦？去到嘅过夜啦。 我相信系啦，起码要去到过夜 啦。 如果大家夜都未过，你已经又放屁啊，又撩牙咁，我觉得 佢都接受你咁样，你 咁就真系好中意我啦。 系啦，好难得咧，佢从来冇试过咩？ 系啊，佢话你撩牙唔紧要，我除咗副假牙出嚟浸， 劲过你 啊，正啊！ 一山还有一山高， 借夫假牙除出嚟，或者输我认输。 女仔你一定输嘅，佢好多假嘢噶嘛，同埋咧眼睫毛啊，系咪啊？好多嘢嘅。 有冇听过嗰个传说啦？即系有啲女仔咧，即系同老公咧，系一定咧迟过佢瞓，早过佢起身，系为乜嘢咧？ 有 就 系 化妆， 系冇错，我都试过。 你真系试过啊？迟过佢瞓，早过起身，迟过佢瞓，等佢瞓咗先落妆啦。 永远都要你瞓先啦，你瞓先啦，你死都唔冲凉咯。 系啊， 死都唔冲凉，梗系啦，因为你要落妆嘛。 系啊， 但系咁你会前面噶嘛？ 前面 前面都唔落妆噶， 都唔落妆。 系前面完之后嘅话，佢仲要瞓觉，佢一定你一定要叫佢快快脆脆瞓觉。 系听到佢鼻鼾声啦，佢就落妆， 精神咗啦。 跟住你就快脆脆冲凉啊，落妆啊。 跟住好 攰，跟住仲要一摄出嚟嘅话，你一上床就即刻 冚住个样， 即刻熄灯。 但系朝头早佢起身前咧，佢又起身啦。那个女仔起身要化翻个妆先啦，咁啊。于是咧，嗰个男仔起身望到佢，哇，咁靓嘅。 系，我系试过就系、是、早半个钟头啦，早佢半个钟头起身，跟住咧化手化妆，嗰、那个化妆嘅话又要好紧要嘅喎，就化咗等于冇化喎，系化咗等于冇化妆。 睇落去唔 觉 得化咗妆。 冇错啦，要俾佢个感觉就是、一起身嘅时候，一拧个头过嚟嘅时候就哇，一瞓醒就已经咁靓。 唔会，你瞓醒都咁靓， 即系 你咁使唔使？ 使唔使？半个钟。 你靓都唔紧要，但系你有冇攞埋口啊？ 梗要啦！ 朝头早个口气咧， 你唔朗口， 系啊， 功亏一篑啦！ 咪 咯， 一定要刷牙，用埋朗口水添。 用埋朗口水， 呢个女仔瞓醒已经咁靓， 跟 住口气若兰，真系犀利。 你个妆仲要系咧，就搽搽啲乜嘢咧？唔系有色嘅唇膏，系有少少颜色嘅唇油， 系 哇， 系啦，你就系你嗰啲油，你明白嘛？即系哇，好似好 dewy 咁样咧，好 水分 juicy 咁样咧，你就上嘴噶啦。 跟住又前面啦。 未必嘅，又冇你咁勁，好攰噶啦！如果你咁樣， 佢都係講下啫，佢冇話 有啲人係中意朝頭早嘅食早餐，我意思 係啊， 所以其實我就即係會係咁樣咯，係噶，真係好辛苦噶，又遲過你瞓，又早過你起身， 直到幾時？ 仲要係做好多嘢。我諗啊，當你真係穩定咯，同埋嘅就係你開始發覺嘅就係其實都唔使 唔好使啦。 我想啊，我自己啊嚇，三個月以後啦，三個月以上啦。 但你係你都唔係 clear cut 噶嘛，你都係可能慢慢 慢慢嚟噶， 慢慢嚟噶， 冇錯。 你會突然間改，突然間就唔化噶嘛。 冇錯冇錯， 係啦。 你都會見到對方鬆懈噶嘛， 係 啊會啊， 係啊，開始對方鬆懈個，你咪鬆啲咯。佢鬆一步，你咪鬆兩步咯， 咁 樣咯，梗係咁噶啦，拉腳戰嚟。 阿馬嫂係咪咁啊？馬嫂。馬嫂有冇經常喺你面前化妝？因為我嗰個咧，最初識佢經常化妝，買餸都化妝嘅。 經常化妝，你嘅意思係即係落街買條 唇膏？ 而家個太太， 而家就唔係啦，而家就唔係咯，即係最初啊！我講最初， 佢唔使係嘛？ 我唔識， 係咯，化唔化都差唔多，靚我意思。 我遮梗係啦， 唔緊要啊， 係咪先 ？Michael 嘅要求啊， 梗係啦，簡直就係外貿協會，外貿協會主席啊， 講啲榮譽會長， 榮譽會長， 講啲搞 讲嘢噶啦， 系啊， 咁啊马嫂噶啦， 系啊，几开心。 佢都惯化妆， 都系到而家都系， 系啊， 瞓觉都化妆， 唔会、哦、即系起身。 你接唔接受佢素颜嘅样咧？ 你识咗佢啊？你识咗佢几时之后噶？开始够胆死喺你面前素颜啊？有冇统计过啊？ 我觉得好快。 咁系咪都系开始就慢慢慢慢就系即系少啲少啲少啲啊？ 系唔系？我肯定佢冇你咁样特登做起身化妆。 嗯， 佢唔够爱你啦。 咁你有冇为你有冇为佢而扮靓啊？喺佢面前又啊，即系做翻啲、哦。 你啊，即系马小 强。系啊，咪马小强。 有冇喺阿马小玲面前？ 我谂我系买多条牛仔裤咯 ，T 恤咯，因为我最初识佢嗰阵时，好似得两条牛仔裤啫。佢、 嗯、 就话：哇， 买多 一 条牛仔裤就叫为咗佢噶啦。 系啊， 点解啊？ 唔知啊，嗰阵时系冇呢个 concept，、 哦、即系扮靓， 即系朴素啲。 即系费事着到啲衫起晒镜面咁样出去，系咪、 啊？ 觉得好似 都话九十年代仲着住八四年嘅 T 恤嚟。 你而家仲有冇七几年嗰啲衫？ 冇 啦，咁哇好肉酸啊！咁样带你出街， 所以我就觉得肉酸。 哎呀， 你应该咁谂，你咧要扮得靓啲，咁佢行出街。但系呢个我男朋友咁都威啲啊嘛。 我觉得有时其实真系为对方噶咋，真系女为悦己者容。我觉得男人亦都系一样，因为你 要 俾佢冇错，你要俾佢觉得嘅就系你佢带你出街嘅好有面 子，介绍俾人识呢、這个我。男朋友是不是 啱啊？喂，最关键就是带他即系介绍你俾佢身边的朋友，呢、這个好关键、 嗯。一睇、嗯， 都 OK 啦。 呢件 T 恤我阿爷着过噶， 阿爷都唔着， 阿爷都唔着噶咯。咁会唔会你即系佢突然之间觉得好鬼收家嗰？会唔会咧？你会有冇试过咧？ 我有时都会嘅。有冇试过带过有啲翻屋企或者系带过去俾啲朋友见嘅？我觉得好收家噶。你会点噶？ 冇啊！ 有时有啲朋友唔中意噶啦， 系有啲系唔中意。 你嗰个另外一半嘅话，就未必话系穿戴上边或者系咩。 总之系觉得佢焦焦焦啦， 系啦，咁你会点噶？会争啲噶？ 会梗系会争啲啦，好冇面。 即系如果朋友应受嘅，哇，又会好好多。 系啊，一齐去玩啊，诸如此类啊，譬如话你卡拉 OK 啊，咁佢又唱歌，大家融合埋一齐咧，呢个非常之好嘅。 我都觉得。 但系最怕咧，有啲咧，我真系见过有个成个馅包咁。 点解成个馅包咁啊？ 即系你去卡拉 OK 系啦，拍紧拖，系啊，佢唱一首情歌又喺度喊。 哦，佢感动啫， 咁啊傻噶。喂，但系你而家拍紧拖，成班朋友啊嘛， 感情丰富啊嘛，呢啲好啊，呢啲系啊， 因为佢有啊嘛，佢有一个系咁噶。 真系啊， 佢咪讲过啦，嗰时 讲过啦，咩都喊， 乜都喊， 得闲喊啦，得闲喊阵先嗰啲。 其实你哋系咪同埋一个男女朋友？ 会唔会咧？你会有冇 记咗？ 叫做 No Taboo，Sandra 嘅呢首歌佢三十度气温，相对湿度63%。听紧就系 Radio 2 FM 94.1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风 show 快活人。由而家到晏昼一点钟，啲系我哋三个陪住你嘅，先听听十点半嘅新闻啦、财经消息同埋交通消息，翻翻嚟继续我哋节目，千祈唔好行开啦，一阵间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现时的头等大事是尽快和内地恢复免检疫人员往来，只要能够和内地通关，中央要求香港采取任何措施改善任何程序，特区政府都会尽最大努力配合，令内地有信心香港的防疫制度不会成为缺口。 無論我哋對於香港未來有幾多嘅大計咧，而家頭等大事都係盡快更加好咁控制嗰個疫情咧，係達至可以同內地免檢疫咧係人員往來。咁所以毫無疑問，今日特區政府嘅首要任務咧係達至係內地嘅通關。早前政務司司長咧已經係率團去深圳開咗首次嘅對接會議，但我哋特區政府嘅立場係好清晰嘅，只要達至有序可以俾翻我哋人員往來免檢疫，中央要我哋做啲乜嘢嘅措施，改善啲乜嘢嘅程序，我哋全部都係會盡最大努力去做。咁但當然喺呢個過程裏面都要睇下係咪做得到，有啲嘢係未必做得到嘅。咁未必做得到咧，我哋都會盡量令到佢做得到啦。咁但係實際上究竟係全部做得到啊，做到九成啦，抑或係點樣咧？要等我哋有咗內地專家嘅回饋嘅意見，我哋自己內部再評核，我哋會再第一時間再話翻俾佢哋聽，我哋係可以做得到嘅，亦都可以即係進行第二次嘅對接啦嚇。咁所以嗰個立場好清晰嘅，為咗達至通關，特區政府係願意樂意，亦都會係好睿意去改善所有從內地嘅體制，認為我哋係可以更加達至同內地一致性，或者更加令到佢哋咧係有信心香港呢套防疫制度咧係唔會成為一個缺口。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话，听日会发表今届政府最后一份施政报告。佢强调自己同团队非常重视，佢亲自主持咗40场咨询会，同唔同界别接触，3500人参与相关咨询活动，收到3800份意见书。一如所料，市民最关心嘅系房屋同土地供应，预料要宣读2.5个小时。林郑月娥话：呢份施政报告会聚焦未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但亦都要解决房屋问题。至于纾困措施，由于之前已经交代，因此唔会再有涉及新型肺炎疫情嘅支援。日后如果有需要，司局长会提出措施。他强调，现在已经回到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香港有稳定环境，并非泛政治化。今年亦都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央对香港的支持是前所未有的丰富。澳门今日再新增一宗新冠病毒确诊病例，令近日的确诊个案增至4宗。最新确诊的是一名42岁越南籍女雇员，和早前2名确诊的内地装修工人在同一单位工作，被列为密切接触者。今日经核酸检测显示结果呈阳性而确诊。他已经完成接种2剂国药灭活新冠疫苗，没有任何不适的症状。另外，澳门行政公职局向公共部门发出指引，为减少疾病扩散的风险，免除公共行政工作人员在今日起至星期四期间翻工，但同时指出公共部门的领导应该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因本身的性质而应该经常对公众提供服务的正常运作。澳门卫生局说，由于社区感染存在风险，呼吁市民尽量留在屋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今个星期后期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76点，跌60点，总成交金额414.5亿。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8.6跌8.4，阿里巴巴134.4跌2.6，盈富基金24.64跌8仙，美团234元跌2.8，中国平安49.4跌1.85，小米集团20.65升1.5，友邦保险88.9升7毫，药明生物117.5升1.9，京东集团271.8跌2.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7，日元111.1，瑞士法郎0.926，加元1.261，人民币6.453，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28，新西兰元对美元0.695。日经平均指数报27,658点，跌786点。港金现价报16,41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3.04美元，卖出1,76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告示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华润大厦对开咧，中线系有坏车阻路啊，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嘅。重复一次位置啦，告示打道去中环方向，华润大厦对开咧，中线系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影响到挤塞啦，龙尾去到中环广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交通好翻好多啦，咁而家回复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翻观塘道支路就慢车，龙尾翠屏南村。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狮隧入口沙田、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沙田、龙翔道天马苑、观塘、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青山公路中山台方向荃湾、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方向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做老板要有远见，订立十年发展大计，凡事做好十足准备。 咪住，想做个十全十美嘅好雇主，一定要准时出粮。同帮雇员准时供强积金，要在每个月10号或之前供款同埋交付款结算书。如果10号或之前有公众假期，就要提早安排。过期供款就要俾拖欠供款额5%嘅附加费。适用电子服务，供款就更快捷准确啦。 大家好，我是米雪。点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好简单嘅，生活嘅情趣要自己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咧就揾啲三五知己朋友去饮下茶，倾下偈，做啲自己中意做嘅嘢。我中意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翻屋企又睇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系年纪大或者年纪细嘅，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紧要系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翻我哋节目啊！风骚快活人啊！除咗要快活啦、风骚之外咧，其实咧有一样嘢都好影响你到底快唔快活嘅，就系身体冇错啦，健康啊！今日咧 答正确。 其实我今日咧一阵间我都想送只歌俾阿 Joyce 李乐斯啦，因为佢自己都分享咗吓，佢、做咗个大手术。咁佢最分享自己嘅身体状况之外咧，佢就提醒大家都要定期咧做一啲叫 health check 吓、健康嘅检查， 尤其是女性。 冇错啦， 要自我检查。 冇错啦，咁希望佢其实佢而家已经好翻。 嘅啦， 系啊， 已经做完手术嘅啦。不过都希望大家从佢嘅故事多啲留意自己身体。 好， 嗱 ，Joyce 送上我哋嘅祝福啊，系啊，希望你咧就早日康复，身体健康。 冇错，冇 错。 咁啊，讲到身体检查，唔知啊，阿小强嗱，你睇落去咧都有少少诶 咩啊？佢根本身咧就唔好啦。你想讲咩？ 我想觉得冇咁伤害啊， 有乜所谓啊？ 即系我唔想话 咁嘅位又唔使 来吧。 我唔想话，我本来想话你个样都有少少打坏咁，但 唔系病坏咁样啊。 我又 打坏， 我又冇听过，我又觉得好似唔系几好啊。 好似六十年代讲嘅嘢，你啲病坏， 仲要后尾加三个字，陀衰家。 病坏你自己讲噶嘛？上次你话唔知边个话你病坏，系咪阿妈 话？ 系 啊， 类似啊，类似啊，系啊，因为又瘦掹掹，又好似即系 until 鬼命。 佢话 系又话 系， 佢怀疑 你之前好似做咗一个检查噶，系咪先？ 系啊， 系啊，冇事啦嘛， 冇事冇事冇事。 出咗报告未啊？ 诶，我12月8号 冇咁快噶喎， 系啊， 我 照。 如果个医生打电话同你讲阿马生啊， 恭喜你， 我谂你 有咗三个月， 唔系啊，或者你讲阿马生啊。你 有咗三个月，我即刻褪翻数三个月前边个 系啦，哇，好头痛啊！ 系啊系啊， 佢边个咧？系冇啊！ 如果佢同你讲阿马生啊，你有啲咩食咧就尽量食啦，有咩玩尽量玩，你会点咧？ 咁咪听佢讲。 佢哋唔会咁同你讲嘅， 佢 只会同你讲嘅就系话佢想食啲咩嘢嘅话食啦。咁你一定会问噶嘛，即系有啲咩嘢嘅话佢唔应该食噶，冇。食啦，咁样咧你就知系咩事啦。 听到呢句话都几 有啲伤感。 其实佢已经系想话俾你知吓，但系佢一定唔会讲埋呢啲咁样咁系啦，会收息下， 收息下嘅。 嗱，我自己即系经历过最惊嗰次咧，就系有一年不停流鼻血，流到 bilibar 啦。 嗰阵时你系上紧班定系翻紧学啊？ 唔系 每个月流字啊，定系成个流啊？ 滴滴 滴滴，哇滴滴咁样喎， 系啊，滴滴流， 读紧书定翻紧工？ 做紧嘢啦，做紧嘢。10年、10多年前左右。 好臭啊你！ 唔系啊，跟住 系咪啲同事系咪着得好少啊？所以你流鼻血啊？ 坐喺佢前面， 我 日低胸公咋， 系咯就唔流， 低胸公咋。 我哋以前喺嗰个某个地方工作嘅地方，都有一个成日都低胸公咋噶。 系啊，低胸公 咋，成日都唔知点解有一个。女子瘦瘦嘅，但系问题系唔知点解成日都可以就系着一件吊带嘅性感小背心，佢就抵挡 嘅冷气都照着。 系，我一阵一讲我，你一定知系边个。 好啊， 佢好犀利，身体真系好好。 O K， 我见到好多林同事都好开心，成日都流鼻血， 成日喺佢面前经行 嚟 去。 佢又靓，佢靓女， 佢 靓 女嚟 噶， 冇理由我留意唔到。有冇专登劈低啲嘢？ 可能唔系你杯茶，佢系绿茶， 佢系绿茶， 你就中意红茶。 明白。 继续讲你嘅 case。 系咁啊，成日流鼻血，终于要去睇急症啦，就话血压好高，系啦，咁要开始食血压药。咁但系关键系要 份咩工嚟噶？点解要整到你食血压药嘅？ 唔知啊，嗰次已经系自己出嚟。 但系无端端噶，突然间有一排就系咁样 就流啦，突然间都话好似开水喉咁流，人哋流鼻血沿个鼻咁流。 你试下插个水喉喺个鼻咯，即系有两个 tap 咁可以拧噶啦。 系啊，闩翻佢啊嘛， 闩翻佢。 左边开咗佢， 左边热，右边凍。 系啦，冇错。几好啊！ 正啊！ 你要热嘅咪等一阵， 教翻啲咩先？要煲一煲， 要煲一煲噶嘛啲水。 系啊系啊系啊，咁就入医院啦。跟住都冇办法，有一次佢就帮我止血。 哇！流鼻血入医院啊？咁好严重喎！你 都系 流血不止 喎。 系啊，翻紧工嘅。你咪想我熄 lift 咋？自己插个鼻。 唔会熄 lift 啊，随时攞啦。佢系用一支我唔冇记错咧，系一支3寸长嘅。 咩嚟？ 幼白色嘅啲好幼幼管嚟嘅，软淋淋嘅，就喺我鼻哥窿咁样样，软淋淋，即系又直又软啦， 即系好似条猪肠粉咁样嘅， 但系直得嚟入到嘅 猪肠粉又 唔 止咁长， 猪肠粉软咧就系入唔到嘅，因为捅落个鼻哥窿嗰度， 我捅落去等佢止血， 系啦， 我明啦，即系好似女仔嗱，唔好话肉酸啦吓，系女仔嘅卫生棉条， 类似啦， 系咪就咁样嘅嘢？但系佢好幼嘅， 佢唔伤到你，但系佢又足够硬度。 哇！但系好辛苦噶， 好辛苦。我隐约见到个鼻梁呢度咧有嗰条嘢突出嚟， 你咪好开心咯！突然之间有个山根，有个山根。 你唔使做呢个。 我话医生，对唔住 啊， 我其实 你会唔会插得太入咧？ 唔系，我系左边嘅鼻哥窿流鼻血，你而家督喺右边， 你唔早讲。 佢话唔系，阿马生，我想你督穿埋呢边，两边都流，咁就冇咁惊咯，系咪先？ 又慢慢崩翻出嚟，用一条新嘅就捅翻入去啦。呢个成个过程我真系觉得好。 点解佢督之前你唔话俾 佢 听边边流咧？ 佢唔搞清楚先。 督咗入去你先讲。 我唔知佢呢个系一个咩动作，即系我唔知佢系咪督咗呢度，又唔知又整啲乜嘢嘢，我唔知。 可能因为你个鼻系通嘅，即系好似等佢你塞车咁样嘅话，总之佢两 边 都通 晒，系啦， 系啊，啲车全部行得咁啊，冇事咯。 但反正嗰次就 佢督嘅时候流紧未定流完噶啦， 冇流嗰刻冇流，一个又唔系24小时不停流咁啊。 咁如果佢已经 冇讲到好似开水喉咁啊嘛， 系啊，嗰次一流就系咁啦。 吓，即系以为你已经系哇，真系成地都系血咁嗰只啊嘛。 夜晚瞓觉咧，我系感觉到咧啲鼻血喺 凉嘅， 流紧嘅，同埋响个因为我又指住啦，咁佢就喺个喉咙嗰度落翻。 哦，冇错，因为耳鼻喉系通噶嘛。 系啊， 你咪饮咗 Bloody Mary 啊，系咁流啊。 系啊，咁亦都 咁咪食朱红咁样咯。 系啊， 自己。咁咪冇补啦， 攞俾阿妈，阿妈整猪肉俾我食啊，猪肉粥，边度有猪肉啊？嚟等等先吓，好快有， 你要调咗调快咗。 如果冇米又唔紧要，我啲酒米啫，接啲酒米俾你煲。 哇，成面都系正嘢喎， 补嚟噶，成面都系补。 你劲过鲨鱼啊， 劲过你，犀利啊，自给自足。你唔使做嘢啦， 又有攞啲刮啲嘢出嚟， 又有猪肉粥食， 仲有发菜， 又有发菜。OK 啊， 好，不过最紧要都系 身体健康， 呢个送俾 Joyce 李乐诗， 好， 希望佢吓身体健康，佢又康复咗噶啦 ，Speedy Recovery， 耶，快活最紧要就快活， 失恋于戈壁沙漠。 张望，他向红红烈日看，酒杯抹红，他再次抹红。情陷沙漠，风中的恋人，幻觉中天已近，情迷沙漠，焚烧好热能，更加高温。火烧的火的沙漠，他孤单。告示未停顿，留下避雨，真太幼稚，想法太幼稚。情陷沙漠，风中的恋人，幻觉中天已紧，情迷沙漠，焚烧好热能，更加高温。火烧的火。 送俾你刘诗欣呢首歌曲啊，失恋于戈壁沙漠，希望佢身体健康啦，亦都希望所有听紧呢个节目嘅朋友身体健康，做个风骚快活人。网上情，不要轻易评价别人，因为你没有他的人生。在这个生活里面，在网上面，很多人喜欢用自己的角度，以为很了解人家，自以为是地随便就批评人家。他以为全世界自己是最对，人家一定是错。其实你不知道人家的生活，不知道人家的酸甜苦辣和感受，就不要轻易去指责人家或者批评人家。人家有怎样的生活，行怎样的路，旁人会没办法真正了解。所以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去指责评论人家，因为你没有经历过他的一切。可能你觉得你会聪明过人家一些，人家的生活在你眼里面可能不算什么。不过凡事不要说得太绝对，看问题不要看得太主观，有时人是应该换个角度去看问题的。曾经有一个预言，他说有只猪、有一只羊和一只乳牛，同样关在一个牧场里面。有一次主人捉住那只猪，猪大声嗌救命，猛烈地抗拒。只羊和只牛就说，使不使咁惊啊，我们都不好像你咁。猪听了之后就答了，捉你地和捉我完全是两回事。他捉你地，羊呢可能只是要你的羊毛，而牛呢可能只是要牛奶，但捉住我是要我条命。听到他这样说，羊和牛都不再出声。这个故事讲些什么？就是讲立场不同、环境不同的人很难了解对方的感受。如果我们善于站在人家的位置去看问题，或者就会更加了解人家心里面所想的东西。这个世界的一切事情不是无缘无故产生，任何人做任何事都有他的原因、他的理由。任何人的生活都有不为人知的喜怒哀乐。如果你未完全了解，就不要不分青红皂白指责他人。如果一定要指责的，请先搞清楚全面的情况。换一个角度，你会发现你不是这个世界唯一的主角。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一个人都是自己故事里面的主角。不理故事是平淡无奇还是曲折坎坷，每一个人都会经历不同的故事，或悲伤或幸福。人生无常，哪个都会有眼泪有笑容，我们要学会欣赏，学会善待他人。毕竟人生一世，谁都不容易。换个角度，如果你觉得没人了解你，如果你觉得很多人肆意地抨击你，不需要太生气。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属于他自己，只要自己明白已经足够。 昂然踏着前路去，追赶理想旅途上，前行步步怀自信，风吹雨打不退让。无论我去到哪方，心里梦想不变样，是新生是醒觉，梦想永远在世上。前路哪怕远，只要自强，我继续独自寻路向，常为以往梦想发狂，内心摸索路途上。怀自信，我永不怕夜航，到困倦我自弹自唱，掌声我向梦想旅寻，尽管一切是狂想。途人路上回望我，只因我的乖模样，途人谁能明白我，今天眼睛多雪亮。人是各有各理想，奔向目标不退让，用歌声用欢笑来博自由。 音的赞赏。 你觉得呢个世界上咧，人咧有啲乜嘢系已经唔可以有诶冇嘅咧？第一样嘢，我觉得手机啦，冷气机啦，冷气机咧就喺夏天嚟讲咧就唔系，因为而家你唔觉得有啲大厦佢嘅设计已经冇风冇先风嘅啦咩？譬如话佢，我试过好多年前去过一个商场地下嗰啲，佢嗰日坏咗冷啊，定系嗰阵时未到开冷气嘅季节。咁咧，哇！全部嗰啲人賣嘢嗰啲咧，成塊面紅卜卜，因為佢冇開冷氣啊，係啦，咁咯， 好危險。 你係咪先？而家冇啲冷氣好慘。咁好啦，琴晚單機單六個鐘頭，咁好多上唔到網啦， 乜都冇曬。 係啦，咁啊，對大家影響多唔多咧？ 我唔得， 冇瞓得覺啦，我已經。 你瞓 得 覺啦？ 但係年青人嘅話就會好大件事啊！ 騰嚟騰去啦。 朋友之後，琴日翻嚟嘅時候，無端同我講，我就話：你知唔知道其實嗰啲咩 what 咩啦，咧 I 咩啦，同埋啲飛咩咧，我全部都上唔到。跟住我就數，咁跟住使咩佢就乜你一啲都唔關心，識啲咩？ 哎呀，我想起他的样 子，他一定很生 气，一定是啊， 你又在节目中说我， 你还要为什么你分享不到我的担心和失望的， 他就知道要多了他门查查查查查跟他说，你有没有那些什么飞什么什么什么， 全部真的， 你还要数两个英文字母KO 咗佢， 即 系个情绪个落差， 系啦， 即系佢希望你话，哎呀，真系死啊，咁点算啊？ 关心啊， 咁 你个扮，你个扮，呢个扮， 系啦， 我唔想再喺呢一个时候走去 entertain 你啦，大佬， 咁又系， 即系等于我屋企嗰个后生嗰个去咗宿舍住咗三个月，冇打夜晚冇打过一次， 从来冇， 从来冇打。 反正 我反而我会问点啊？你今日 OK 净系打两个英文字 OK 咁 样， 琴晚无端端十一二点 SO 打翻嚟，哎呀，点解我上唔到网，上唔到啲飞嘅 email 嘅？ 但系你呢啲咁嘅时候，点解会问你啊？ 唔系问我啊，系我隐约我半睡嘅，我瞓咗噶啦，我听到我太太同佢听讲， 咪系咯？ 我今朝就问翻佢，你倾咩嘢嘛？ 仔嚟噶嘛？ 系咯，梗系问同学噶啦。 佢想 即系其实佢哋大家之间感情几好嘅，有啲咩事嘅话，佢都系求求阿妈， 佢想 check 下啫，问阿妈知唔知咩事咁咯？ 呢啲咁嘅嘢，咁点解唔会问同学仔咧？ 可能佢都未瞓咗啩，我唔知啊。 因为全个宿舍嗰啲人都系打俾阿妈。你会唔会 啲线路借唔晒？ 你会揾阿妈？ 呢啲我唔会， 我唔会可睇咩事啊嘛。 喺个隔篱房咯，如果同房有人喺度，咪喂你上唔上到啊？ 系啦， 首先就可能系咪自己个宿舍个 WiFi 坏咗咧，或者诸如此类咧， 都几好嘅。即系呢件事当中，我哋会知道佢哋屋企人嘅一家都好好个 bonding， 系 咪？有啲咩事都仍然系会向妈妈求救咯。 知唔知咩事啊？咁样 咁你妈咪有冇话数？ 唔系我妈咪，唔系我妈咪。 你太太有冇话 数？数点解会冇？ 我阿妈问翻我咩叫 WiFi？ 你可唔可以解释咗俾我听先？我先答你点解。 以后标准答案就系数。 系啊嘛，你使咩咁紧张啫？ 我都觉得 佢哋嗰啲人比你仲紧张啦，系咪啊？ 冇错。 但系想唔到系咪好？系咪好失望噶？ 唔会啊，我 好迷茫，会唔会咧？ 我唔会， 我都唔会啊，冇心咁上唔到咯。 你会唔会啊？你会唔会啊？ 即系我都瞓咗，我都瞓咗。 咁如果你冇瞓咧？ 即系你仲未瞓咧， 我冇乜所谓。 你会唔会即刻会周围去 find out 究竟发生咩事咧？ 我琴日都冇。 即系会唔会有黑客入侵嘛？会唔会自己揿错？ 你有几巴闭啊？入侵你？ 佢唔系净系你啊，成个 system 啊。 系啊。 系 啊。 哇！呢条友 末日啦，跟住 踢错咗， 嘥晒啲时间。 系咯。 踢你 破解， 踢你嗰个人就俾人冚啊！你石喺边个啊？ 咁得闲？乜水嚟噶？ 兜巴刮佢 咪咯。即刻炒埋啊！冇黑客做啦。 其實真係幾好喎，你唔使擔心黑客，就係因為如果你好兜踎嘅，你真係唔使驚。 你夜晚閂係咪唔使閂門瞓覺？ 係㗎， 打到門瞓覺。 喂，你拆幾個？唉，閂門啦，你唔好誤導人。 所以其實我覺得冇嘅。對於我嚟講嘅話，呢啲社交媒體咧，唔會影響得我嘅我個生活好大咯。可能係因為我哋呢一個年齡層啫。 咁係。 其他我諗嘅大家，而家暫時嚟講，我未知道佢發生咩事嘅。 唔知好似話 hack 咗係咪 啊？ 係 啊，未講嘅。 就 話有啲人話係啊，承認咗今日就係話係 hack 咗。 我陣間打電話俾阿朱生先，我問下先。 俾阿朱咪咪。 女咁样做，实际希望控制群众，因此当局唔倡议，因此当局系唔提倡群众咁样装扮，避免受到极端势力渗透同埋感染。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现时为菲律宾中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嘅广阔低压区正系逐渐移向南海南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今个星期后期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067点，升31点，总成交金额502亿7,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2蚊，跌5蚊；阿里巴巴135.2，跌1.8；美团234蚊，跌2.8；盈富基金24.74，升2仙；中国平安49.9，跌1.35；小米集团20.95，升4毫；友邦保险89.35，升1.15；药明生物118蚊升2.4，比亚迪股份246.8升5蚊，京东集团273.2跌1.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6，英镑10.591，瑞士法郎8.414，澳元5.666，加元6.176，新西兰元5.409，欧元9.037。每百日元兑港元7.00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2.87。日经平均指数报27,658点，跌786点。港金现价报16,410蚊，升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0.79美元，卖出1,761.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咧，较早前告士打道去翻北角方向，近住华润大厦快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告士打道东行去翻北角方向，近住华润大厦一段咧就正常翻。咁而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模糊街。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龙喺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喺大角咀嘅雁架街近住渠务处污水泵房对出，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龙翔道天马苑来回、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同埋车公庙路车公庙马鞍山。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是一次絕佳的 show、 嗯、 我想問兩位 絕佳 show 啊 搞得好好 絕對好好啊 是 啊,、 哦、 是啊街 show 好易做啊、哦、超喜歡、啊、 好佳的街 show 沒錯、啊、 最佳街 show 沒錯、哦、哇那時候呢因為88年我剛剛向 TVB 做緊勁歌金曲那認識到啲導演啲導演呢有啲好關照我嘅、嗯、有啲咩就搵我撈下 嗰陣時好興地撈嘅 好興全行街市咁、 嗯 啊、那時仲喺政務處嗰度做嘅 但你幾份工啊政務處 TVB 仲撈埋呢啲街 show 港台係啊我第一次做叫做揸是不是叫做老闆揸得很久呢 是之后的事啦。 holding 的兜。 之前的兜我小一 点。现在兜都是 年纪大了拿个大一点的兜啦。 差不多年纪。 是啦。那个主任呢就说喂88年12月我好记得他说有个预算就是说街坊呢想响。 圣诞节 ,12 月。 即是12月。應該是頭啦，就喺摩士公園搞一個街 show、 嗯、 啊，有個 budget， 我舉例是30,000啦，佢、 嗯、 話你叫我幫佢諗下有啲咩歌星啊，全部包曬。 喂，30,000，如果你揾歌星，咁其如果真係30,000唔夠嘅喎。 佢、嗯、舉例。 嗰陣時 夠， 舉例，夠，絕對夠，有錢賺添。咁我睇，哇，好開心啊！即係我自己做老細，因為以前係啲導演關照我啊嘛。 即係揸 fit 啦，你覺得？ 係啦，我覺得咧，點樣去調整呢個心態咧，就變咗我又要喂導演，我有啲嘢。大家一齊做啦咁樣樣，我又唔會用益佢嘅，因為我都係僆仔嚟嘅。 合作，大家一齊。 係啦，咁佢話做乜嘢啊？佢話好好好好好。咁一知道係做街 show， 我会唔会啲即系啲歌星唔中意噶？边度唱啊？摩士公园。 摩士公园话好 都唔系啊，好多歌星都唱街 show 噶， 系咪啊？因为唔系嗰阵时啱啱入行嘅，好多嘢都唔知道。咁、 嗯、 佢问我有几多 budget？ 咁我其实乜真系乜都唔识，我摊晒话俾佢听。 有几多钱？ 有几多钱？嗱，有剩嘅我同你分。 嗯， 因为嗰阵时真系好单纯。我谂而家冇人。 你而家唔系好单纯咩？我觉得你而家都几单纯噶噃， 真 系纯噶啦而家。 唔系而家唔系噶啦，而家就系摊出嚟之后，跟住咧就大家分咗大半先，分完之后剩翻先至揾你搞。 就话俾你听，先系话俾你听，我得20,000啫，然后咧再落出嚟。但嗰啲嘢真係話曬俾人聽，因為我 即係成條數俾人哋知道曬。 因為我唔識歌星，我唔知行規，我乜 咁梗 係 啦，因為你要靠人啊嘛，台燈箱又唔知去邊度 book， 同埋我冇錢墊資啊。 嗯， 因為政務處 要俾人知嘅， 係啊，政務處唔會俾咗我先啊，場地唔使，但係嗰啲台燈箱啊、啲歌星啊，唱完歌就要 俾錢 啦，係啊，我邊有啊？咁 但係導 演係導演就好樂意去做，因為第一12月啦。好多年底好多頒獎嘅，佢、又即係又賺錢啦，又大家幫下手啦。咁佢俾個歌單歌手我睇、第一， 你揀邊 個？有啲咩人啊？ 嗱、 個歌單佢裡面有。 最後我講最後嗰啲啦，收咗嗰啲唔好講啦。我覺得真係呢張真係幾好睇， 見得人㗎， 見得人 係啊，成績表嚟㗎。 李克勤 啊嚇， 嗰陣時佢已經 李克勤見得人。绝对见得人， 当然啦， 大会堂演奏厅嗰阵时 红咯， 系啊，咁我有呢张牌我就收埋先，我觉得好正。跟住佢话帮我揾咗周慧敏同阮兆祥做司仪，兼唱歌。周慧敏 嗰阵时应该系 DJ 嚟噶 ，DJ 嚟噶，即系啱啱好 DJ 歌手咯， 做 劲 歌 金曲嗰时候，仲系铁线头。记唔记得？ 系啊， 佢头发铁线咁样嘅， 比较硬嘅， 成日好用好多时间就去吹个头噶。 跟住仲有个郑庆基， 嗯， 走杯坑钢琴， 得啦。 哇，我就咁样睇，我觉得好丰富。你收唔收货？ 收货， 非常收货。 仲有一个， 你今日搵唔翻添啊？ 我知，即系就算你翻翻去，即系嗰年 当时 翻系。仲有一個 Mr. X， 一個 變魔術 嚟，係啦， 好出名嘅變魔術師， 好出名嘅。但係因為佢話咧，佢要移民啊，佢本來佢已經唔做街 show 嘅啦。街 show 嘅意思就係一啲街頭嘅公演啊，係啦，佢本來唔做啦。但係因為佢要移民，佢話如果我俾佢拍低佢當晚演出咧，冇所謂， 當係一個 記 錄咁樣， 係啦，呢個幾好喎。咁我就。战战兢兢就递呢张歌单上去俾个老细啦。 仲战战兢兢，你有冇搞错啊？ 但系唔系，我真系唔知佢 O 唔 O K 嘅。 点会唔 O K 啊？ 哇，好开心啊！ 信心 啊， 其实佢系冇信心。 嗱，因为 我想问，咁你嗰阵时候谂住系请啲咩人，你先会有信心？ 张国荣 系咪啊？ 梅艳芳、 甄妮咁样啊？ 十大金曲咁 啊？可能啊嘛。 唔系，因为我哋而家知道呢啲人好红啊，但系嗰阵时我真系唔 唔知嘅、嗯。但係鄭敬基嗰首《酒杯敲鋼琴》係好熟嘅， 好紅噶啦， 係啦。同埋大會堂演奏廳，即係預咗一唱就大家好開心啦。我老實，哇、哎、正喎、啊，好喎、啊。咁我問嗰個俾批文係點樣樣，佢話唔得，一定要完曬。攞曬啲單，係啦，咁你預一頭半個月啦咁樣，佢唔敢講。 但正常噶， 正常係因為政府有個。 但 係 作為你一個小僆仔咧，嗰陣時你就覺得，哦、 啊， 我又冇錢， 你要墊資出嚟啊嘛，你嘅意思係？ 冇錯，咁、我就同個導演傾，我話我最多攞5000蚊出嚟，即係我都唔想咁肉酸啦、啊，係、大家一齊做啊嘛，咁、好啦，我搞掂曬佢啦，哇，佢真係好好人，我覺得呢、這個係。嗱，我記得咧做街數咧，其實咧，我唔知道你哋身為演藝嘅， 我超喜歡，好中 意， 係超喜歡做。嗱、唱歌最尤其是特別係， 其實街數嘅氣氛好好㗎，係 啊， 係啊， 一啲啲啦，睇下你啲咩地咩街數啦。有，仲有你有一種叫波地數，有冇聽過？ 有， 係啊，通常都會係你講緊嘅就係嗰啲什麼嘅大節日前夕咧，一定會有嘅。咁、就會喺各地唔同嘅地方咧，都會有一啲嘅波地。其實原先咧就係俾人哋踢波嘅，佢就會搭個台嗰度喺嗰度咧就唱歌。咁我哋叫波地，波地同埋你頭先你所講嘅嗰啲街數咧，又再個層次就比較再貼地啲嘅。应该咁讲，系、啦，你嘅人唔同， 系嘛？ 系啊， 咁我第一日咧，即系做住呢个监制小监制呢个角色啦， 手震震， 好紧张，因为我唔识啲歌星啊，几点嚟我又唔好意思问。 但系你冇人帮你手咩？即系助手啊嗰啲咁咩？ 导演揾埋，导演揾埋个 P A、哦。即係總之咧，我 run down 佢幫你 佢全係啦，同埋 我驚啦， 咁你唔使做咯， 交託俾佢。 最開心嘅就係唔使寫稿啊！ 哦、 即係周慧敏 唔使噶，唔使寫稿，嗰啲有稿都冇用，唔會跟噶， 唔會跟 啊！係啊，好開心， 佢即係上台講佢自己嘢。 你最多寫個 opening 嘅咋，即係歡迎大家嚟乜乜乜，企乜乜乜咁樣，有 啲政府 嘅 人 一定有嘅， 係啦， 講兩句之後佢哋就走噶 啦， 之後就唱歌嘅啫，啱啱玩遊戲， 係 表演。 我覺得成個氣氛都好正 ，OK 噶， 非常正。因為周慧敏一出嚟咧，原來啲人已經係尖叫， 梗係 啦， 因為呢啲係免費噶嘛， 好、 多街坊嚟 睇 㗎，好 多人 睇。 即係我第一次感受到咧，哇！原來嗰、那個因為摩斯公園咧有一個公園咧，佢、有三個，有一個公園咧就有個台喺度嘅，石屎台喺度，係 冇錯， 就用咗嗰啲啦，擺曬啲凳喺度啦，原來高朋滿座喎，好開心。嗰次真係感覺到咧，有自己 監制嘅威風， 係啊係啊，但係都冇嗰種威風，因為根本就冇人聽我講嘢、全部聽曬個導演講。 咁都唔係你做啲嘢 ，Run Down 又唔係你， 係啊係啊， 多啲 artist 嚟又唔係你。 但我真係覺得個導演好叻，佢可以控制得好好。嗱，唱歌咧就好正常啦，大家都係聽啊，李克勤唱歌啊，就 三隻咯，多數都係，最多 encore 多一隻咯，係咪？ 但係嗱，我講個價錢俾你聽啊，我覺得真係好抵。 講唔講得㗎？ 講得。30年前啦，3000蚊一个角色， 哦，啱啊，正常， 系嘛， 正常系 三首歌， 系 嗰个年代， 尤其是 但30年前咧，有啲人咧一个人工都系3000蚊到嘅啫， 系啊， 即系讲娱乐圈里边。 但系点解咧？就有心态唔同噶。如果你话你讲紧呢一啲咧，你知唔知其实咧最劲嘅话，可以一日唱到4-5場噶 巡回，系啊， 系啊，由朝晏昼开始一路就唱嗱，因为其实佢三首歌，其实你讲紧系乜嘢咧 ？Within 20分钟里面你可以走嘅。咁、我头先我同讲过啦， 五分钟一首歌， 譬如可能我就我唱歌咁先算啦。我个出场最原来李锐系唱12点钟嘅。咁仲有通常咧就會11:10你先至去到，去到嘅時候佢一定會喺波地附近嗰度咧，就係、好近個台嘅地方，可以俾你擺低架車， 開條路，係啊係啊，開條路， 擺低架車 喺後台， 跟住咧已經可以咧就有人攞埋個麥俾你噶啦。嗰時你已經聽到喺台嗰度有人同你講嘅就好，下一位歌星就係李麗蓉，你喺架車度慢慢行上去，對唔對？係 係， 跟住你就行上去就唱啦， 唱完就走， 唱完之後我仲要就係上唱完第一隻歌就踢第二隻歌，唔使講好多嘢噶。最多嘅就同台下啲人可能握下手，佢哋已經覺得好好噶啦。唱曬咗之後基本上我諗啦，你啊20分鐘到啦，你可以走啦。 所以啲歌星就唔介意啦， 交翻個麥俾人之後，跟住你上翻架車揸車走，咁跟住咧你就可以去第二度啦。 Okay. 你諗下，我真係試過全盛時期嘅話，如果你淨係齋唱歌，千祈唔好做 MC 喎，做 MC 嘅話比較耐啲啊，可以嘅就去到4-5個 show。 哇！ 因為你一路唱到夜晚噶嘛， 好犀利啊！ 当初他要我滋养，爱反了风向，同住也 窗隔道墙，今天他抗拒分享，今天陪我仍勉强，若誓以为将爱得缺氧，理性到故障，明明听到，明明讲好，都不算数，没法上诉，烦到躁，耗尽耐性下愤怒，一天到黑忍受，渐渐痛够，一堆过失的人，诸多借口，逼我再三屈就，对我出手，仍无半句。想到他轻浮，就恨到透，一早懒得奢求，索性分手，不再向他低头，我已引诱，放弃所有。 每一无缘无故的恨，马老师漂流教室 floating classroom， 好啦。 嗱，跳到去摩士公園啦，咁之前嗰啲唱歌歌星咧，哇， 好順利， 台下嗰啲人好澎湃，反應好熱烈。到跟住魔術表演啦 ，Mr. X 出場啦，突然間台前面咧嗰啲細路仔咧，全部著拖鞋嗰啲細路仔 跑曬上嚟， 蜂擁而至，因為 佢哋好中意睇呢啲噶， 好中意睇，咁但係因為其中一個魔術咧，我好記得就係攞把劍咧棟喺度，然後上面就瞓咗個人，凌空瞓喺度。咁、那個個僆仔都想衝上去，然後又撩起塊布。咁我哋而家要制止啦。 但你 suppose 一定有啲台前嘅人喺度制止。係 啊，係啊，但因為太多僆仔啊，轟一聲湧曬上去，咁啊， 淨湧上台啊！ 台前嘅你收埋嗰條樓梯咪得咯。 佢伏喺度啊！ 哦， 佢 就伏喺個台嗰度，喺下 面嗰度。係啊，喺下面裝啊，又料啊，又。 但照計 Miss Case 嗰啲咧，走慣江湖，佢一定見慣呢啲。 佢有個女助手嘅，即係著啲高叉嗰啲，佢女助手。 黑絲襪嗰啲。 係就哇，佢好正。佢呢頭準備表演嗰個咧， 我哋即係企前少少係咪？跟住大家就轉移視線啦，係咪咁樣啊？好正。 係企前少少，去咗另外一邊嘅台。啲細路仔全部去曬嗰邊， 嗱係咪咯？ 就表演啲簡單嘅魔術俾佢睇， 即係啲女個女助手表演住先， 等佢唔好阻住曬。 係啦，唔好阻住曬，因為都唔想俾佢揭穿佢啲嘢啊。因為 大家知道係咩事嘅， 因為啊 ，Mr. X 咧，我哋嗰陣時佢早到咧，我哋又同佢傾偈，話呢啲魔術點點點點點啊。係 啊， 佢 有啲白鴿啊，同埋啲嘢要揾個地方擺噶嘛。 係啊， 同埋你攞出嚟嘅死咗咁點點， 一變唔識飛， 真係啊！佢有啲嘢佢唔搞得啊， 唔搞得㗎，一嚟係咁樣。 靓咧，你就俾个位佢摆喺度，唔好掂佢。 唔任何人都唔入得， 冇错。 但系佢有啲佢讲俾我哋听点做嘅，简单啲。但系佢呢个攞把剑督起个女仔嗰啲咧，佢点都唔讲。咁我哋都 OK 啦，要尊重翻人哋咁啊。咁人哋靠呢啲揾食噶嘛，点都唔讲。 佢有架撑嘅。有个架撑嘅， 我唔知道，我都睇唔到，因为我好中意睇嘅，我就真系见到佢笃。 有啲咧，如果你冇咗个道具，佢做唔到嘅。 系啊，冇错。 同埋最，我都 嗌上嚟嗰啲人嘅话，唔系真系素人嚟嘅。 我都做过妹啦， 咁话啦，系啊。 你做过啊？ 梗系做过 啦。我做过，我记得佢就我嗰次做个妹咧，就系俾人哋铺块布喺度，然后绑住我，跟住咧佢 锯你， 系冇锯，锯唔甩， 要走出嚟自己解开。 系啦，但系好得意。成个过程好得意嘅，系啦，类似嗰啲，但好好玩嘅，好刺激嘅。咁佢凌空嗰个女仔咧，佢仲劲到咧，我真系觉得几犀利。佢攞个藤圈咧，就喺个女仔嗰度，因为最后佢攞开把剑嘅，凌空浮咗喺度嘅，然后再攞个藤圈就过嚟过去。 其实呢个就表演过好多噶啦， 好多啦， 旧魔术。 但系讲紧即系卅年前，我真系觉得好惊奇。 哇 ，amazing 系咪 ？Unbelievable 系啦，跟住咧。點知咧佢就嚟完嗰時咧，那個姐姐又派曬啲糖咯喎！ 哎呀， 又走翻翻嚟， 又想要埋你啦，好尷尬。咁之後又想撩起佢啦，但我估佢哋有啲嘢就唔可以穿得噶啦， 唔得噶，一撩佢就唔得噶啦，因為佢有啲架撐下邊嘅。 係啦，我真係唔知啲咩架撐，你知唔知啊？ 我知。我知道，因为我做过呢个嘛。 你 之前做过浮呢个， 做过浮呢个。 我想问你经验系点噶？ 经验系其实冇嘢噶，佢要你配合啫嘛。 哦， 系啊，就系嗰条吸咁，其实你会瞓得系咪？ 我觉得好 amazing 啊， 扮昏迷， 得个位得噶啦。 你惊唔惊？ 唔惊，唔惊噶，其实一啲都唔惊噶。 哦，哇，我真系觉得呢个好正。 唔惊， 咁啊，完咗之后咧，哇，拍烂手掌，真系拍烂手掌。咁又 encore 魔术，冇得 encore 魔术噶。 佢应该有嘅。 嗱，佢讲嗰啲咧，因为佢啲白鸽佢搞晒啦，白兔仔又搞晒啦。咁啊，最后咧唯有以李克勤嘅歌声终结，嗰次真系 正啊， 好 睇啊， 好玩。 多年前嘅介绍啊 ，OK， 好，边头教室到呢个十一点半，咁啊翻嚟咧，我哋就会呢个讨论区啊， 哇，犀利啊！今日我哋讲啲咩咧？一阵间自有分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话，听日会发表今届政府最后一份施政报告。佢强调自己同团队非常重视，佢亲自主持咗40场咨询会，同唔同界别接触，3500人参与相关嘅咨询活动，收到3800份意见书。一如所料，市民最关心嘅系房屋同土地供应，预料要宣读2个几钟头。林郑月娥话：呢一份施政报告会聚焦未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但亦都要解决房屋问题。至于纾困措施，由于之前已经交代，因此唔会再有涉及新型肺炎疫情嘅支援。日后如果有需要，司局长会提出措施。他强调，而家已经回到一国两制嘅正确轨道，香港有稳定环境，并非泛政治化。今年亦都系14/5规划嘅开局之年，中央对香港嘅支持系前所未有嘅丰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现时嘅头等大事系尽快同内地恢复免检疫人员往来，只要能够同内地通关，中央要求香港采取任何措施改善任何程序，特区政府都会尽最大努力配合，令内地有信心香港嘅防疫制度唔会成为缺口。澳门今日再新增一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令近日的确诊个案增至4宗。最新确诊的是一名42岁越南籍女雇员，同早前2名确诊的内地装修工人在同一个单位工作，被列为密切接触者。今日经核酸检测显示结果呈阳性而确诊，他已经完成接种2剂国药灭活新冠疫苗，没有任何不适的症状。 另外，澳门行政公职局向公共部门发出指引，为减少疾病扩散的风险，免除公共行政工作人员在今日起至星期四期间翻工，但同时指出公共部门的领导应该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因本身的性质而应该经常对公众提供服务的正常运作。澳门卫生局话，由于社区感染存在风险，呼吁市民尽量留在屋企。日本新任首相岸田文雄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20分钟。岸田文雄说，接收到来自拜登的强烈讯息，美国承诺致力于保卫尖角诸岛，即是中国的钓鱼岛。拜登重申尖角诸岛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岸田又说，日美同意加强同盟关系，承诺合作达至自由开放的印太区域。两人在通话中亦都同意共同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气候变化和核扩散等的问题。拜登早前发表声明，祝贺岸田文雄成为日本首相，强调美日同盟是印太地区和世界和平、安全和繁荣的基石。他期待和岸田加强合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今个星期后期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030点，跌6点，总成交金额561亿3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0.6跌6.6，阿里巴巴134.8跌2.2，盈富基金24.72冇起跌，美团232.8跌4蚊，中国平安50蚊跌1.25，小米集团20.95升4毫，友邦保险89.2升1蚊，药明生物117.4升1.8。比亚迪股份246.2升4.4，京东集团272.8跌1.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6，日元111.1，瑞士法郎0.926，加元1.262，人民币6.456，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对美元0.694。日经平均指数报27,767点，跌677点。港金现价报16,350蚊，升6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60.81美元，卖出1,76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咧，排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啦，龙尾去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喺九龙亚街老街去大角咀啦，近住西洋菜南街咧，一段都系车多，龙尾排翻去胜利道。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大埔道以登华庭方向沙田、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方向工业村。提提大家啦，由于受到强风关系影响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而家咧最高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记得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截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香港电 电台第二台，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 共组快活人。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 2020年春天，世界突然静止， 随着各地封城，世界变得翻天覆地，人心惶惶，前路茫茫。 面对世纪疫情，人类怎样面对静止的世界呢？ 电视节目《三十日看世界之静止的世界》，从亚马逊雨林到伊朗、俄罗斯、纽约、意大利和德国，写实记录六个真实故事。 星期三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今日讨论话题就系旅行嘅时候有冇遇到啲好麻烦嘅旅行伴侣咧，或者朋友咧？ 有，所以我唔中意同人哋旅行 嗯，嗱，我 系啊，真系啊，我咧就得边个 喺你哋两位当中咧，我可能会多啲，我估就吓，就系参加旅行团， 冇一次都冇， 我就比较多嘅， 我有参加旅行团。 咁咧，我就试过咧去参加旅行团嘅时候咧，有一次咧去日本，咁日本咧嗱，你个感觉就好干净啦，好守秩序啦，大家好规矩啦，咁样。就去一个地方咧，叫做迪士尼。咁迪士尼当年咧就系好多人，日本嗰个迪士尼好多人嘅。好似讲过就系睇一个嗰啲叫做立体电影咧，三个钟至四个钟等 排队 排队系啦。 咁咧唔睇咯。 有一个团友咧就系嗰啲中年人嚟嘅，咁啊一个人嚟嘅啫。咁咧佢企喺我哋前面，即系我哋因为团友咪一齐，我话 去 咯，咁啊睇啦咁样。 佢系你个团友？ 团友嚟嘅。企企下唔見咗佢，佢踎低跌嘢喎，跟踎低跌嘢，再隔一陣咧，佢喺好遠嘅地方咧，即係超咗二十個人啦咁樣，企翻起身，咦咁樣，即係攬翻肺咁樣， 哇！喺日本搞呢啲嘢好麻煩喎、 啊， 再隔多一陣咧，又踎低喎。再然後唔見咗，再又多廿個人再前面，喂咁樣，佢都即係趌個頭幾次。 等陣，我想問下有冇人跟佢去啊？ 冇。我哋大家都不似佢咁啊，大家都覺得咁衰噶。 係啊，因為你俾人捉到咧，跟住就話香港嚟嘅團友就係 咁，冇啊。 好啦，到最後當然我哋真係等三個鐘啦，而佢當然係十零分鐘已經入咗去玩完睇完出嚟啦。 又如何？ 係啦，仲好似 守規矩 嗬。好啦，第一樣嘢咯，第二日好啦，食嘢啦咁樣，入到啲餐廳嗰度，一台一台一台咁樣，我見到佢咧，佢就坐我隔離再隔離啦嘛，所以我睇得好清楚。抹抹个嘴就抌落地下张啲纸巾， 好憎呢啲人、啊。 我跟住咧，我耷低头望下，全个餐室就系得佢脚下边嗰个纸巾，人哋真 系 好干净。 系啊， 人哋嗰啲连厕所都好干净， 系 啊，你放心去噶嘛个厕所。 我真系觉得哇，乜呢个人咁羞耻 啊？ 系 啊， 都未止。好啦，有一日咧， 你有冇话佢啊？纸巾事件， 我叫佢执翻 佢 咯，我又叫执翻佢啦。系 啊，我哋唔可以咁嘅，睇人哋成个餐咧几干净。仲有一日，好啦，去到嗰、那个某一个地方，哦，大家落车啦，咪商场定唔知咩？咁啊，好多停车，即系停车场好多啲旅游巴停晒喺度啦，咁样。咁大家落晒嚟之后咧，跟住嗰个女导游话：，咦喂，点解唔见下咩生嘅咁样？系咁样， 开佢名啫， 等埋一齐咧， 大家又唔识， 等埋一齐去行啦嘛。系点解咧？跟住个女导游，呢、這个女导游香港嗰边嘅，有两个噶嘛，一个就香港带队去，嗰边仲有本地嘅，咁呢个就香港个女导游啦。我想揾翻佢先，佢坐喺车上边，以为佢瞓着咗啦。跟住个女仔上完去，噼啪啪跑翻落嚟，咩事啊？咩事啊？ 我估到，佢喺车度解手， 唔系咁啊，不至于咁核突。佢除咗条裤。喺度换裤啊！佢话我想换个条裤先啦，就咁喺个公众嘅停车场嘅旅游巴上面咧，除咗个面裤喺度整嚟整去咁啊，吓到个女导游走翻落嚟，咁样都有哇！于是大家咧 好憎佢啊！嗰個團，但係都唔係好同佢傾偈啊， 都唔開心，影響曬大家嘅心情喎。 係啊，同埋、你影響曬我哋嘅所有，就係來自香港嘅人啊！ 你去旅行，人哋覺得哦呢、這個咩香港團啊嘛，咁你做埋曬呢咁嘢，咪好影衰人哋咯？ 咪就係咯，但係點會冇人話佢咧？有人話佢嘅都。 其實我覺得可以俾啲壓力嗰個香港嗰個領隊，由佢出聲。 你話聲佢， 真係應該要話佢、 真係要話。 當然會驚佢唔俾貼士啦。因为佢哋要受呢啲嘢，我都系咁话。 我真系唔惊。 其实有时真系唔应该去、 因为就算举例，如果佢出声嘅，即系个香港个领队出咗声之后咧，嗰、个男人真系唔俾佢嗰份咧。 咁、其他都会俾翻多 一定会俾翻。 冇错，因为呢啲人真系唔系几好。 举无谓，姓咩噶？你入去嘅电话 好多年前啦，同埋都唔识嘅团里边。讲、真啦，系咪？ 咁系。其实我都好怕跟娘团，就系遇到呢啲咁嘅团友啊。我都试过，就永远有人迟到嘅。即明明讲三点钟喺呢度集合啦， 三点二三啊， 系啦， 都未嚟， 都算啦，二三我都 OK 嘅，十分钟内。 跟住咧，嗰、个领队即系开始有人喺度嚼噶啦，就同佢讲嗱，大家咁样就做佢哋嗰几个提早，原本三点嘅就话两点， 佢哋就两点九， 系啦。 即係有兩個集合時間， 冇錯啦。做嗰個係俾佢哋睇嘅，都預咗佢哋三點啦。 係啊，嚟到咪啱準時咯。 好蝦人憎，好蝦人憎。 佢總會有啲嘢未買完啦， 係啊， 未找錢啊， 係啊， 啱啱睇到啲又中意啊，梗有藉口 嘅。係啊，就算上車前，下邊有啲小攤檔，佢都仲要去買嘢。 都 係隔 離魚蛋先咁樣。 哇！煩到你啊，真係你冇一次都冇跟過團。 一次都冇，因為其實我覺得旅行就係要就住自己。我想舒服嘅一啲咁嘅感觉，我既唔想佢就我，我亦都唔想我就佢，所以我觉得其实旅行团我明白嘅，有啲嘢就系所有嘅嘢都俾人哋安排好晒， 有车， 同埋嗰阵我亦都唔中意俾人哋安排好晒嗰阵，我点解一定要去呢个景点啫？我点解一定要去呢啲嘢度？我都唔想。 同埋有啲都唔系景点啊。有啲係銷售點嚟 嘅， 係 啊， 呢啲唔係景點。 佢又逼你買嘢㗎嘛，我唔所以 嗰時都去好多嗰啲墓園啊，咁又覺得好無謂。 墓 園點解啊？因為你喺嗰度，你揀定地方啊？ 唔係啊， 會去墓園旅行嘅。 嗰啲偉人嗰啲墓園都有， 有啲又想去喎。 有啲有㗎， 有啊，但我冇興趣睇嗰啲嘢。不過最慘就係真係逼你去買嘢，我好憎。係特別入到去嗱，大家坐低幫你把脈。 全部帮你买买买买 啊！李小姐，你又咁咁咁， 你一定有事 嘅。系啦，你买呢一包嘢啦，嗱，原本八千，而家咧见系你哋团友三千蚊。 我都有试过，我试过个嗰次嘅就系都唔系话叫做咩嘅，因为当地嘅旅行团咧，咁就一定要有嘅，一个大街，我哋系自己去嘅。嗰次去边度咧？去西藏。咁去到嘅时候咧，咁跟住就听闻话嗰啲藏医系好犀利嘅，咁啊想去 experience 下。咁当然啦，去到。在地嘅，我哋都揾咗有一個嘅，就係西藏人，因為我哋冇辦法能夠同西藏人溝通啊，所以你一定要揾一個大家，佢會帶你去食嘢啊，帶你去買嘢啊咁樣，就問過佢即係藏醫呢一個問題。哇！跟住你見到佢已經金睛火眼，佢覺得哇，開正我個飯，佢就真係帶你去。咁跟住去到就係 exactly 好似頭先阿小強所形容咁樣啊，就佢先個把個脈先，把個脈嘅時候佢又講個大扎嘢咁啊，寫一大抽嗰啲蟲仔，我又唔知佢寫乜。 一定要寫蟲仔啊！ 一定係藏文嚟㗎嘛。 係啊，唔係俾你感覺嗱，呢個就係專業 人 神醫咁就係。係 啊，咁跟住咧就叫我就話咧，唔知有啲咩嘢嘅啫，我從來未聽過我喺香港度睇嗰啲即係中醫師講過我有嘅症狀。咁跟住佢就話咧，誒你好嘢啦，你嚟到呢一度， 有 得 講啦，好彩有我喺度。 嗰啲嘢你睇埋，即係喺香港嘅中藥地方咧，你係冇見過嘅，可能唔知有嚿石喎，真係喎，有嚿石唔知話刮嗰啲咁嘅粉俾你咧，你又可以沖啲水入， 能醫百病。 聽聞咁樣就可以唔知醫你。啲咩嘢？咁你去到嗰陣時候咧，你冇辦法啦。第一， 多少少 買少少要求嘅，係咪？第二，我咪覺得當俾咗錢做一個 experience 咯，係咪？即係呢個體驗嚟嘅。咁啊去搞啦，到最後尾嗰時候埋單要成二千幾蚊啊！ 哇！ 但你冇辦法啦，因為佢嗰啲嘢佢已經批曬，已經變成粉啦。 你總會擺低啲嘅， 你一定要擺低啲咯。 我有冇講俾你聽？有一次咧，就又係呢兩團啦。好啦，其實已經俾佢斬到頸血㗎啦，買唔知咩人參麻珍珠， 好憎 嘅。已經斬到頸，個個都一頸血㗎啦。基本上血人咁行翻出嚟，上到车咧唔开，做咩唔开车啊？咁样 未买够数， 跟住咧系啦，佢有个 sales 咧满面笑容，哎呀，各位旅客真系唔好意思，我哋咧今日仲未够数，我哋好惨噶，我哋咩嗰一大轮，喂，咁我哋已经个个都买晒嘢，你冇人冇买，其实个个都拎住几抽啦，咁唔开车就 系 唔开车， 系啊， 到最后有一个男人发脾气，争几多我俾， 咁樣啊， 爭幾多啊？到最後 都兩三千蚊㗎， 咪係咯，我會後悔嘅。如果 同埋我即係心諗， 但 係 佢個 男 人 係 發住脾氣俾嘅，係啊，哎、我俾啦，跑啦，跑啦，哎呀，點啫？咁大家佢唔開車， 夾俾佢咯， 係咯。 同埋你我真係諗衰啲咧，買嗰啲所謂藥材咧，翻到去咧，我唔會 冇啦。我咪就係咯，嗰次買咗之後，翻到嚟之後咧，食咗兩次，咁跟住之後就有，因為你成二千幾蚊嘛，係 咯，食又唔 點 嘅 交代下嘅。 高海拔咁辛苦，我直接攞翻嚟喎，攞翻嚟喎，咁你梗係都係咁熱沖下水飲啦，飲完之後咪擺咗喺度咯。 我都 係。跌咗落個雪櫃之後唔記得咗，記得嘅就係好似九個月之後，我見到已經 expire 咗嗰個。 係啊，我又係。買咗啲人參粉，又飲咗兩次之後就冇再飲啦。 唔會用噶，你喺嗰度你先至會覺得好。 嗱，呢個係旅行經驗啦。不過旅行嘅夥伴咧，我哋翻嚟又講下，有冇啲咩令到你覺得哇？嗱，我哋嘅街坊咧，有啲個例子好誇張嘅， 係咪 啊？係啊， 小陳啊， 小陳有啊，小白有。 情是慣不慣，沒有太差，你不需冷淡，言問幾深，言語有多真。其实无谓解释，不必再问。哦，骗我也要自讨圆途。哦，流着泪扮冤家。 玩得清高，有呢一首歌曲。好啦，咁啊呢一个乜都讨论区咧，头先讲到咧，即系啲旅行伙伴啦咁样样。咁啊，即系我都冇谂过咧，原来同一啲朋友去旅行咧，会撞到啲咁样嘅人嘅。就听下小白讲下佢嘅经历啦。 我系白元浩啊，咁啊有啲朋友咧都有同我约过一齐去旅行嘅，咁但系有啲啲经历咧都几特别噶。咁啊试过咧有一次同啲朋友一齐去旅行，男仔嚟嘅，咁啊同一间房咁啊亦冇乜所谓啦。咁但系点知咧？啊！佢乜嘢都唔帶嘅喎，例如蘇跑啦、梳啦、個人衛生用品啦，佢乜嘢都冇，原來真係嚟問我借嘅喎。 你苏跑啲咁私人嘅，佢就问啦，啊小朋友可唔可以借个苏跑俾我？我梗系话唔得啦，我可唔可以借个牙刷？牙刷都要借，唔系啊嘛？你问酒店攞啦，或者自己买啦。佢哋话如果遇着呢啲咁嘅人一齐去旅行，你话头唔头痕啦？ 嗯，冇错啦，呢个就系小白所讲啦。 系啊，好唔得啊！ 自己嘅私人用品点会同你用啊？共用啊？ 我谂我第二日都顶唔顺。 系啊，你咁你会点做啊？如果你有啲咁嘅伙伴， 嗱，一系佢自己去买， 嗯， 牙刷点可能啊？嗯、你另一半你都唔会俾佢用、 啊，系、嗯、啊，另一半都唔会。 你哋会唔会同一个即系可能男仔同男仔咁啊，同一间房啊？ 我尽量唔好， 我都唔会、 嗯，接受 不了，因为我有好多，我因为我觉得咧就系我自己可能有啦，人哋对方一定会有一啲咧，可能系好小事嘅咋， 系啊， 你系唔中意，你就系唔中意噶啦，系咪啊？ 有人入我个房度男嘅。开完洗手间，佢唔冲水，哇！ 可能啊， 我真系未见过，我真系后来咧，唔该你冲一冲，然后你出翻嚟， 好核突咯， 好核突，我真系觉得好好呕心，我净系想换房， 冇可能噶， 即系虽然冲一冲水， 所以我去旅行咧，我有时我系惊嘅，即系自己一个人瞓一间房，但我都宁愿系咁样，系、因为我觉得其实有时一啲小动作、一啲小动静，其实系会令到你觉得好 annoying 噶、 嗯。 例如可能即系大家，譬如可能我瞓紧觉嘅话，佢又开盏灯啊，系咪撑住你啊？或者佢中意可能系倾拎倾拎 啊， 系啊！ 你有冇发觉有啲人系成日乒拎乒拎噶？ 啱啊！ 系啊，嘈之巴闭嘅， 佢 自己唔觉嘅。即系例如可能佢攞啲咩嘢嘅话咧，永远都系啲嘢砰砰。有冇啲咁嘅人？ 有啊， 一定系咁 啊！ 山 同埋当你想瞓或者咧坐，即系你自己想养神嘅时候咧，你特别觉得啲声好扰民嘅。 唔系，我觉得有好多人都有咁嘅情况嘅，就系话咧，其实好唔识得去睇下人哋当时，例如闩门嘅，人哋瞓紧觉又或者咩都好嘅话，小小地啪声。即係呢啲，我都係家教嚟嘅。但我發覺嘅就係，其實有時有好多人都冇嘅，可能閂櫃啊，啲嘢總之乒乒乓啷啊，直瀝曬瀝啊，我好驚 嘅。同埋最慘就係佢用完個洗手間沖完涼咧，好似個垃圾缸咁。 又或者洗完曬啲嘢，都掛曬喺度滴水。 係啊，哇！我真係覺得好討厭。 不過咁，我想問下啦，照計同得你去旅行，應該都係你啲好朋友噶啦，即係你唔會同一個陌生人分享一間房。 但 係除非 你得身邊得佢係一個係嘛，即係、你會覺得你頂得順。 我意思即係話。对朋友咧，可能你会仲有少少包容或者耐性咯，因为有时咧参加旅行团就系咁啦。旅行团咧有一个叫做，如果你系突出嚟嘅，譬如单人突出嚟嘅，同导游嘅，咁你就无可奈何地要同一啲唔识嘅导游都系 啱。危险啊！咁女仔都系啊？ 女仔就同女导游系啦，或者女团友同女团友咁咯。 如果唔係，佢自己俾錢單人房， 我寧願單人房。 呢、這個就是旅行團嘅遊戲規則，因為你自己包一間房，你要俾多嚿錢咯。 係，嗱講嘅係旅行團啦，但我哋今日所講嘅就未必係淨係旅行團嘅，就係講緊嘅就係你即係同一啲朋友嘅去夥伴，你有冇啊？ 其實我都做過所謂嘅衰人嘅， 嗯， 即係我 你不嬲都 係，係啊，冇錯，你係而家現在進行， 你係冇做過所謂嘅好人啫， 係啊，冇錯，唔係曾經做過衰人， 即係有 ING 嘅 Jaren， 係啦，咁點樣 咧？嗰时即系细路仔啦，咁啊去坐飞机就去南京，嗰时天寒地冻嘅，即系三个男仔三个女仔咁先算啦。总之成个团平悭钱悭钱悭钱，咁、我负责系呢、這个即系先头部队嘅。 后生嘅时候你觉唔觉得咧，系总会有呢啲咁嘅团嘅，就以悭得越多，就会觉得自己系个荣耀嚟。 冇错，即系 真系有试过啲咁嘅嘢。 $500去玩咗北京四日啊， 好似威水咁 啊，系啊， 流浪啊嘛呢个。 冇错，但系我发觉咧，原来真系有啲接受唔到嘅。我第一时间去到南京夜晚啦，夜机嚟嘅，哇，天寒地冻。 冻啊！冇得瞓火车站啦， 即刻我就走去嗰啲横街窄巷睇下啦，然后发现，跟住诶搵到啦，跑翻嚟话俾大家听，啊$20啊一个人，佢话咩嚟噶？就系瞓咗啲类似嗰啲非法铺嗰啲樽凳咧。 即 係個 只腳可以抬起嘅， 係啦， 其實都係瞓，不過就可能污糟啲或者簡陋啲。 咁啊，成班人去啦，跟住佢哋已經係唔滯啦，冇一個滯。 過一晚啫嘛，係嘛？ 都唔滯啊！ 有啲聽聞好似話，譬如可能係有啲地方係揼骨嘅，揼完骨之後你可以喺度過夜嘅。 嗰啲 OK 啦，現代， 但係嗰啲都好啲。 幾廿年前啊，嗰啲好落後。 揼骨嗰啲叫張牀，佢而家係張凳嚟啫， 一張凳嚟㗎，所以冇人滯。我見隱約見到有個女仔眼泛淚光。 系啊，我真系会喊噶。如果有次系咁样，因为我已经去到一个陌生嘅国度， 又冻又未食嘢， 你仲要咁样对我？ 系啊， 你可以想你日头系咩人坐过咧？即系可能好多 嗰啲大男人啊，周身汗味啊， 可能有嘢咬啊，污糟邋遢啊，咁噶嘛。 所以我嗰一刻我真系醒觉啦，哦，原来真系唔可以用自己个 标准。 你能够接受咩？所以你先至话俾佢哋听。 我接受啊， 好 嘢啊，因为我接受，所以我又好兴高采烈咁样嘅。 到最后屘就系冇嘅，直接都冇， 唔去 嗰度， 系啦，唔去啦，就真系正正经经租 一 间房，因为太冻啦，就有暖气嘅。因为南京嗰啲冻嘅地方， 冻起上 嚟 好冻。 系啦，咁我都唔想啲即系大家开开心心，咁然后又病啊又剩啊嘛。 梗系啦， 病咗仲衰啊，因小失大啊，你仲搵地方睇医生添啊？ 仲有好多地方其实基本上佢系唔睇你嘅，你知唔知嘅？ 我唔 系啊，系要你有 insurance 佢先至会睇你嘅。因为我试过，我喺澳洲，到最后尾嘅时候，你系要叫私人医生去帮你睇。如果唔系嘅话咧，佢根本上佢系唔会接待你嘅。系啊， 基本上咧，你要第二度你搵医生咧。睇你好唔好彩嘅，我试过喺布吉岛，啊真系揾唔到医生，后屘咧系要 cut 咗个 trip 翻嚟香港睇啊！ 发咩事啊你？ 好严重， 发高烧。 你啊， 上次咪讲过咯。我做嗰啲叫做泰国嘅揼骨，咁我同我揼骨个咧不停对住我 cut。咁啊，因为你 对住你做乜嘢啊？ 揼骨咪好近嘅， 你就暗示啲嘢你啊？ 俾多啲，俾多啲。 我揼咗十分钟，我仲咩？ 跟住嗰晚我就发烧啦，开始。 哦，跟住咧， 跟住睇极都去咗急症室一次，睇完都唔得，咁所以真系好辛苦，因为系咁发烧，系咁发烧，系咁咳。咁於是就我 唯有走走 唯有走啦，所以病係好影響旅行嘅情緒， 冇曬心情啦。 係 啊， 我就試過咧，就譬如可能係同啲朋友啦咁去啦，咁大家其實嗰個願望係有啲落差嘅。點解我會講嘅就係話，即係後生嘅時候，你總會希望嘅就係話以最低嘅價錢能夠享受到，係啦。譬如可能嘅就係人哋可能要3000蚊先至能夠入五日四夜嘅，咁我哋1000蚊搞掂， 喂， 我講得好叻㗎嘛， 犀利喂啊！ 好啦，咁跟住我就同一啲朋友仔，咁跟住就大家去咗又。某呢个地方啦，其实我哋都谂住系行山嘅，咁你都谂到啦，行山嗰啲都系嗰啲好朴素啊， 系啊系啊， 系咪好节俭啊，咁嗰啲咁嘅朋友仔啦，咁跟住咧佢就话，我已经帮你 book 晒嘢咯，咁样咪好啦，咪去到咪 check in， 入到嗰间嘅酒店房嘅话，真系不能够接受，因为其实咧我只可以用两个字去形容嘅就系，其实系嗰个猪栏嚟嘅，因为所有嘅嘢都系用木嘅，咁同埋嘅就系嗰个洗手间，仲要系点解系一个猪栏咧？就系其实佢系未遮晒嘅，即系你下边嗰啲位嘅。其实基本上，如果系你踎低就装，系装到。 系 咁，我觉得就系哇，太冇私隐啦，同埋咧， 我觉得你又想爆喊啦。 我已经喊咗出嚟啦。咁跟住我自己同自己讲，唔得啊，我唔可以接受啊。咁我唯有就同佢哋讲声唔好意思咯。咁我佢哋，但系佢哋继续能够喺嗰度住啊吓，我就自己揾咗一间酒店喺第二度住咯。咁我之后就觉得佢哋好似唔系咁开心嘅，佢哋会觉得就即系大家几姊妹一齐离开，系啦咁咯。 即系 谂 翻细个嘅时候都系咁啫。 大家读书嘅时候咪大家咁高大， 翻嚟继续啊。 有员工透露，故障期间公司内部陷入混乱，工作用的手提电话和接收外部电邮都出现问题，连公司的内联网都不能够接通。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为南海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下周炎热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海有涌浪。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05点，升69点，总成交金额599亿1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0.8跌6.2，盈富基金24.78系升6仙，阿里巴巴134.9跌2.1，美团234蚊跌2.8，中国平安50.1跌1.15，小米集团20.95升4毫，友邦保险89.6升1.4。药明生物118.3升2.7，比亚迪股份247.4升5.6，京东集团273.4跌1.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5，英镑10.587，瑞士法郎8.406，澳元5.659，加元6.172，新西兰元5.405，欧元9.0309。 每百日元兑港元7.00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2.91。已经平均指数报27912点，跌532点。港金现价报1635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0.01美元，卖出1760.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车多。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另外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大角咀的雁架街近渠务处污水泵房对出，部分行车线就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黄竹坑道葛亮雄桥面来回，同埋元朗朗平路朗平村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我是梁荣忠， 晨光第一线的忠哥梁荣忠。 每日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同一班拍档一起做节目， 可以听到你的九点半钟梁荣忠， 仲有当年今日， 点解可以有咁多对事情独特的角度？ 因为我哋系 晨光第一线，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为你做好每一秒。 晨光第一线。 行政长官会喺10月6日发表施政报告，欢迎登入 policyaddress.gov.hk 浏览全文同相关刊物。你亦可以喺当日下昼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或天马政府总部行人天桥入口索取全文或撮要单张，撮要单张亦会在多个公共屋邨商场、主要公共图书馆、指定政府办公大楼和其他指定地点派发，欢迎索阅。 Hello， 我是 Hannah 谷子乔。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呢？我觉得一定要是保持住一个正能量的心，我们每一天都要 keep 住这种 energy 呢，这样呢就可以做到一个开心快活人了。不过最风骚快活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最差嘅旅游伙伴， 冇错啦。 我头先自己夹咗个头出嚟啦， 系啊，俾人冚咗两巴已经。有冇啲晕晕地啊？而家冇啊，咁你都最后咩都冇。 系啊，唔系即系原来有时都要大家迁就一下嘅， 因为你一齐旅行啊嘛，系咪先？即系你中意嘅嘢，人哋未必中意。即系有啲人咧去旅行咧系玩到自己好残嘅，夜晚咧系唔瞓嘅，日头好早起身嘅。但有啲人唔系啊，我起码12点先起身噶，放假嘛。 哇， 呢样嘢已经好矛盾啦。 系啊，真系惨唔惨啊？ 去唔去食个早餐都要。 系啊， 系啊，仲有订酒店订唔订埋个早餐？有啲话我唔食啊。 系啊，冇错。 我其实好中意食酒店嗰啲早餐嘅，即系我觉得好靓啊！ 啲buffet早餐啊嘛， 系啊，整个双 饮杯 咖 啡啊， 几弹。 但系有啲人就唔得噶，我梗要瞓晏啲。 系啦， 系啊，冇错。所以咪就系由得你咯，系嘛？你中意你中意食早餐嘅咪订咯，唔中意食嘅咪唔 继续瞓 咯。但系有啲人会嬲噶， 系啊， 即系唔知点解嘅就系佢哋会觉得。我哋一起去旅行，我哋就是要一起 嘅 行动， 捆绑式 系咪啊？即系呢啲我就最惊嘅。 我都觉得系。 嗱，反而不如咁啦，我哋可唔可以逆向思维呢？逆向思维嘅就系你谂翻，有冇试过一次嘅就系你觉得系好开心嘅同朋友去旅行嘅？ 都有， 有。 咁 其 实 咧就系点样咧？就系我同埋我有一个女性嘅好好嘅朋友，另外嗰一 pair 咧就系一对 couple。 即係一個男仔。咁其實即係話四個人裡面嘅話咧，有三個係女人，一個係男人啫。咁、而去到嘅時候咧，佢哋嗰個男士咧係有少少係因為工作上面趕唔切，因為佢係個 designer，所以咧佢係有時咧係陪唔到我哋去玩嘅。咁佢自己咧就會喺個酒店裡面嗰度匿喺房嗰度繼續做嘢。因為其實你用個電腦做嘢已經得啦嘛，你 send 啲 design 翻嚟香港，我哋又會唔理佢嘅。但係 佢又冇所謂。 佢又冇所謂嘅。咁我哋就會去攞啲好靚嘅旅遊書咁啊，去一啲好靚嘅酒店嗰度或者嗰啲餐廳嗰度去食嘢。食完嘢之後咧，我打包拎翻嚟俾佢食。 哇，好嘢！ 我覺得咁樣好開心，嗰次真係好開心。 你嘅逆向思維又幾好喎！你令我想起咧，我有時候參加旅行團頭先我數啦，可能有啲唔係幾好嘅團友啦。但係亦都試過咧，因為旅行團咧就會咁嘅，譬如話38人，咁就分咗4張台，咁於是咧就佢會執嘅。好啦，阿陳生陳太，阿梁生梁太，跟住咩咁執啦。試過有一次咧，就嗰一台由嗰一日開始啊，好好傾。於是每一次，不如我哋坐埋一台啦，咁就變咗好好朋友。去完個團都有聯絡，一齊再去街去玩，都有嘅。所以亦都唔係話全部都係咁差嘅經驗嚟嘅，都有啲就算旅行團裏面都有啲好好嘅團友。 啱， 同埋其實亦都有即係嗰次啦，我哋仲會係咩呢？譬如可能女仔最中意乜嘢啊？買嘢啊嘛，你冇理由係要夾硬就要個男人掹埋佢出去啊嘛。咁跟住我哋就會去就 OK。我哋通常會係點樣呢？就係由得你自己想去做啲咩嘢。譬如可能講緊嘅就係食早餐，嚟就嚟，唔嚟就算。 啱啊。 咁跟住咧，可能就自己去。咁我哋就會約乜嘢啊？晏晝可能去食個 lunch， 得唔得？得就去，唔得冇所謂。 最好 係 咁。 我哋自己去。 最好係咁。 係啦，咁就 split 開有兩個唔同嘅隊伍咯。一個嘅就當然係對 couple 啦。咁另外咧就係我同埋我自己嗰個女朋友啦。咁點解會同佢哋去咧？就因為其中有一個係流利嘅泰文。 哦。 所以咧有啲乜嘢佢打電話。去訂啊，又或者有啲乜嘢，佢睇得到係知道係乜嘢嘅話咧，就方便好多。咁、所以我哋嗰次真係好開心。咁好多時候就會可能係晏晝大家一齊去食個晏，之後跟住咧又再自由時間啦。 各自 shopping， 係啊，各有各人去 shopping， 佢哋可以自己翻酒店瞓、我話知你。 哇！呢啲真係正， 應該係咁，應該 正。 係啦，咁可能佢就今晚帶唔帶唔大家一齊去食呢個晚飯，係去邊度？去啲好啲嘅地方。嗱，如果係去一啲比較貴啲嘅，正如你所講嘅 fine dining 嘅話，就一齊去啦， 係 啦。咁跟住咧，叫我哋 share 翻嘅時候咧，又冇咁貴啦。咁所以咧，就會係咁樣。哇，嗰次真係開心到啦。 我諗， 我覺得呢個就係一個最好嘅示範啦。 唔單止係朋友啊，有時夫妻或者情侶都係入到一間大嘅公司，喂，你真係要睇女裝，我真係唔係好想睇，同埋時間又唔係好多喎。你知 冇錯啦，你又 去，聽日又走 啦。 不如你買你嘅，我買我嘅。譬如一個鐘頭後、兩個鐘頭喺翻呢度等咪得咯。 一早就係， 但係有啲個 couple 嘅唔準。五个男人行开嘅， 系啊，我 嗰、 个 唔系你 系 嘛，嗰 个 唔系你， 真系我见好多， 有啊， 有八成都系咁嘅， 系 咯、啊，你做乜抌低我啊？ 系啊，即系明明你有两个女性朋友陪你一齐啦，咁点解 唔要噶？ 系 啊, 啊， 我知啊， 即系佢觉得唔好， 我哋都觉得好奇怪，都试过系咁样 咯。咁啊，斋捆捆企喺度陪佢睇手袋啊，睇两衫， 其实大家都冇意思噶、 啊啊，或者攞住个靓手袋喺个女厕门口等佢。 系啊， 系啊， 我 可能咁样佢先觉得， 咁或者佢开心咧。 点解要咁？ 系咯， 点会开心？ 唔开心啊！男人有自己嘢睇啊嘛， 系啊， 哪怕佢咖啡室嗰度坐定饮杯咖啡都唔 都 系好 嘅， 系啊。 同埋有时我觉得，譬如可能几对 couple 去嘅话咧，你都好似你都明白嘅，去到有某啲地方，可能有啲夜生活，你咪有嗰几个男仔自己出去咯。即系我意思系 正经嘅， 系啊， 系嘛，唔正经都唔紧要啦，你应该预咗嘅。咁啊，佢有佢哋啊，可能太太团又有自己，可能系喺间房里面嗰度，我 book 个 spa 嗰啲，唔通你又要个男朋友陪你咩？系嘛，我觉得应该咁样嘅，大家开心啲。 不好的旅游伙伴，我哋又听下另外街坊阿 Kitty 点讲啦。好， 一个衰嘅旅游盘咧，我试过有一次就系同我个啊，算啦，都唔好讲关系啦，我惊佢而家听紧啦。其实咧，我同佢都系好朋友嚟嘅，咁但系嗰次咧，又真系得我同佢两个人去旅行，咁衰就。其實可以話係破壞氣氛咯，即係壞又唔係真係好壞嘅，但係其實佢個人咧本身個性格咧就比較負面啲啦。咁其實你去旅行都係諗住開開心心去玩啊、去食啊咁樣。咁嗰次同佢去旅行咧，成日去完呢度，佢又話啊，算啦，都唔好再去邊度啦。跟住話想去呢度食嘢，咁啊呢頭話好咧，轉個頭咧佢又心情好似好差咁，啊算啦，都係唔去啦咁樣。咁啊破壞曬啲興致咯。咁啊同埋咧一路去旅行嘅時候，其實佢又好擔心緊自己公司嘅嘢啦，即係。 係突然之間又要話啊，不如我翻酒店嗰度做少少嘢先咯咁。咁啊，你同佢兩個人咧就覺得，唉，都唔係真係去旅行，都唔係放鬆嘅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咧，如果去旅行咧，最好都係揾一個真係開心嘅伴咧，咁啊緊要啦。 經常帶埋公司嘢或者去到又要做嘢啊！你等等我寫稿先，我又唔知要 fax 啲嘢先。嗰、那個其實真係幾影響個遊樂個興趣 啊！ 我又覺得 OK 喎，係 咪？你 都上次我 designer， 我朋友咁咯，你咪有你自己做咯。但你唔好要我陪你咯。 但係 Kitty 嘅意思即係話，我佢又要翻酒店，我自己住咩啊？ 我覺得好冇趣嘅呢啲嘢，我唔相信佢咁巴閉 咯。如果係咁嘅話，我就覺得我就會同你講咯。即係如果係咁樣，我即係你咪翻去做嘢咯。但係問題係我自己去玩咯。 係啊， 係啊，你唯有係咁啦。 阻你 啦。但係得兩個，我諗可能其實有時就諗住有個伴，有個隻女仔，有得去咩地方？ 好，12:16，听下风骚发言啦。今日讨论区讲下去旅行撞到啲唔系咁好嘅旅游伙伴，又点呢？我哋有陈柏宇嘅结，翻嚟继续。 世界突然崩溃，慌张的你我。贵也贵够了，要再奉献什么，能拒绝最坏的结果。再继续搜证，哪里出错？一根绳，如何求别人救助？不断纠缠，才一直失眠，困着脸，拉扯却。不解这个心机，别怕，在我身边，不需出卖笑容，装撇脱，话题流转，心里安静一天。也忍万年苦涩，像那绝美诗篇。假使很勉强，就不要说，等我尝试可着这段屈结。手松开，不轻率答你。若你没有兴趣对别人说起，别怕被哪个看不起。心眼未解决，稍微回避，拉得紧，太难解谁来处理。不断纠缠，才一直失眠，想着那心痛事件，你不解这个心机，别怕，在我身边，不需出卖笑容，装撇脱，话题流转，心里安静一天。你也忍万年苦涩，像那绝美诗篇。假使很勉强，就不要说，等我尝试可着这段屈结。这世界最难解，仿佛不是结，彼此恩爱难分，经得起挫折。 去旅行咧，其实食嘢都系其中好重要嘅一环。 哇，开心到爆啦！ 系啊，即系除咗 shopping 啦，同埋喺酒店享受佢嗰啲叫做facility 啦，譬如泳池啊嗰啲。食嘢都係好重要，食咗都開心嘅，好食嘅真係好難。 冇錯啦，係啊。 酒店 facility 其實我就麻麻地。 嗯，我中意嘅，因為我中意游水啊嘛。 哦。 咁就喺嘅，因為嗱，好多個泳池嘅設計咧，係會令你覺得哇，香港咧比較少有咁嘅設計。例如有一個泳池咧，有個水吧，即係個吧就浸咗喺水裏邊，即係嗰啲咧，我覺得係好 enjoy。 泰國有一間酒店，據講係新嘅，就係響曼谷嘅，咁就每一間房咧，你趟嗰道門咧就可以跳落去。 啊有、okay. 我都有試過， 我未去過， 我就唔係呢一種， 我要去，一定要去。 我去過嘅就有呢一個嘅温泉，就係、是、一趟開到門嘅話，你嗰個温泉喺你間房裏面，係啊，咁你一趟開到門，你就可以跳落去浸咯，好正啊！嗰、那個又係，就係露天風裏啦。 我又好中意去泰國嘅，咁、我亦。 前年啊，同埋你嗰啲泰國 friend，、 泰國 friend 啊 胡偉聰， 咁去到我好多年好多年十幾 年，其實你有個地膽喺嗰度，你覺唔覺得係 好開心啊？ 係啊， 非常開心， 爭好遠啊！我帶你去埋啲地方 啊！冇錯，終於約咗佢飲咖啡，咁啊，所有女人自己去玩啦。我覺得嗰一刻係 咪咁係最好？ 好開心，我就留喺酒店啦，等佢飲杯咖啡。哇，好開心，因為太耐冇見佢啦。嗱，通常你見到啲朋友傾偈之餘咧，總會問佢一樣嘢， 有咩推薦？ 有咩好嘢食啊？介紹我食，咁佢食想食乜嘢啊？咁佢亦都之前同我講咗啦。嗱，佢話佢最憎就係介紹嘢食俾啲朋友啊， 點解啊 ？fans 啊，佢話佢最 你咪唔應該講出嚟。 唔係，我呢樣嘢 冇所謂嘅， 冇所謂嘅， 因為推薦完之後你口歪歪話呢啲唔好食嘅，佢會覺得好掃興。 佢真係好坦白， 即係其實佢唔中意人哋問佢有啲咩地方好食，係咪？因為每一個人個口味 冇錯啦。然後試完咧又話一唔好食嘅又貴，佢好怕呢。 你估蔡澜先生会唔会遇到啲咁嘅嘢啦？ 系咯，蔡澜先生经常都有呢啲。 唔会，佢系快活人嚟噶嘛？ 佢快活人，佢话知你系咪？你话唔好食，我觉得好食。 系咯，快活人唔会咁。 但系呢样实唔会噶嘛？系咪先？个人口味唔同。 系啊，结果嗰日又真系咁样样啦。唉，真系好唔开心。但系当然呢件事我冇同阿胡伟聪讲啦。 无谓啦， 即系推荐咗俾你啲 friend， 你啲 friend 食完就好嘅，你话唔中意食。 系啦，有啲又话一般啫，总之我介绍嗰间啦咁样。 呢啲无谓争论 系啊，好怕呢啲。 下次去你嗰间 partner 嘅，下次去你嗰度咯， 就系咯， 就系咁。 会唔会譬如可能有时你有一啲嘅即系同你一齐去玩嘅人啊，咁譬如可能系食嘢方面嘅话，佢都好紧张噶，即系 有 可能啊，系咪啊？即系 我唔好嗌啦，嗌咗四样嘢啦。哇！我真系觉得做乜嘢啊？ 夹钱啫嘛， 咪咯，不如食一碟蝶豆饭啦，好冇？ 出到去旅行， 系啊， 即系旅行都要咁样。 系啊，我好怕，即系我有一次我真系话我想食。碟頭飯，我真係咁同佢講，佢係知我即係有少少唔高興啦，即係我覺得冇理由啊。第一，我哋真係唔會嗌五千蚊嘢食，咁就過分啦。 何必要咁嘅？係 啦，譬如話你四個人，我覺得800蚊 OK 啦，唔好過。 個個人價值觀唔同。嗱，其實有一樣嘢咧，就係叫男人同女人係更加唔同，好似火星同地球咁，所以經常咧，對於一個如果兩個唔係情侶啊，就算情侶都係啦，住埋一間房咧，就會有好多 唔係情侶住埋一間房。 我話俾你聽啊，原來。陈太啊，曾经试过同男人去旅行啊。 陈太， 知唔知边个陈？ 边个陈太啊？ 我知啦。 我试过一次咧，咁同一个朋友去旅行啦。咁留意翻咧，佢咧系 男人， 即系我当佢系女仔嚟，因为虽然佢系男仔，但我当佢系女仔嚟。咁佢又当我系男仔嚟，即系大家都系同一个性别啦。咁所以咧，我哋同一间房，但系分开床瞓嘅，咁系好好朋友嚟。咁我就其实好少机会同一啲男仔一齐咁样一间房咧。咁我就好奇怪，点解有啲男仔去完厕所唔冲厕嘅，然后揭开晒块板咧？咁你一入到厕所，你就觉得个厕所好恐怖，虽然净系个厕所里边有一啲液体啦，黄色嘅液体啦，但你都觉得好污糟、好污糟、好污糟咁。咁每一次我叫佢，你记得要冲厕啊！咁啊，次次都系咁样，佢唔记得冲厕又唔记得感觉，就系咁样，我就会觉得我以后都唔会同一啲男仔同一间房，又咁样去旅行咯。我情愿分开房瞓啊。 嗱呢个系咪啊？不过就算系男仔睇男仔都觉得核突，唔好话女仔睇男仔， 我真系接受唔到，我即刻叫佢出房。 系啊，就算男仔都唔会接受。 系啊。接受唔到噶。 我突然间问你一个问题， 好，请讲。 有冇试过就系一个男仔同埋一个女仔，声称大家系好朋友， 冇事 一齐去旅行，唔系姊妹啊，个男仔吓就系一个 正常嘅， 就一个正常嘅男仔吓，咁啊同你一齐去旅行嘅时候，同你住同一间房，瞓同一张床， 佢哋聲稱自己冇嘢。 瞓同一張牀咁激 烈，我接受唔到。 你接受唔到，定係其實你覺得佢講大話？ 講大話。 因為咧就係試過咧，我哋曾經啦有一位嘅同事，跟住咧佢同我哋講啦，就啊好開心啊，最近咧又開心啊，玩啫嘛啫嘛。誒同邊個去啊？跟住話同一個男性嘅朋友咯。但係佢唔係我女朋友，佢唔係我男朋友啊，我唔係佢女朋友啊。咁就你兩個去玩點啊？咁啊即係一齊住分房瞓？唔係啊，瞓同一間房啊，慳錢啊嘛。跟住哦咁分兩張床？唔係啊，同瞓仲同一張床啊。我哋冇嘢就係冇嘢噶啦。我真係 係咪冚埋同一張被啊？ 唔知啦，但係我覺得你會唔會相信佢哋係冇嘢？佢哋話真係冇嘢。 試過有一次咧，就以前個女朋友啦，去完旅行翻嚟話俾我聽，佢中間有一段 trip， 因為 book 唔到酒店咧，同佢個男性嘅同學同一間房。 嗯， 我都好受唔了嘅，即係我都覺得嚇、啊、有冇搞錯啊？ 係啊，同一間房 都唔得啦。點解要講俾你聽啊？ 我都幾嬲嘅嗰次， 好嬲。 但係啲女朋友咁對你，係 啊，你啲啊，你嗰啲 係啊， 激死我 啊！ 係咪先？ 我接受唔到你咁。玩一個女士沖完涼嗰，著件鬆身嘅 T 恤啦， 你一定唔 短褲啦， 兩個人坐喺間房咁樣對住， 嗰啲氣味啦，唔得。 好，仲有小陳啊，小陳佢又有啲咩講咧？ 我係小陳啊，呢啲旅行咩最麻煩嘅夥伴梗係有啦，即係我唔係講緊跟團嗰啲啊，咁我係講緊咧，譬如一班人去旅行咧，必定有啲咧。即係好似老鳳當咗你係導遊啊，同埋咧係保姆啦，同埋係秘書啦，同埋係工人嘅，即係佢就咩都唔做，去到旅行咧就要你叫醒佢啦，準備埋早餐俾佢食啦，安排埋交通啦，然之後問埋你呢度到底去邊度啦，呢嘢幾多錢啦，呢啲人係最麻煩嘅，所以我之後就冇再同呢啲人一齊去旅行啦。 系啊！ 之后我哋大家都冇得旅行啦， 系啊， 安乐啦，大家。 系而家都系得个港字， 系 都系得个港字，冇得旅行。 唉，系啊， 我又好怕呢啲， 我乜嘢都问你， 系啊， 系嘛？ 系啊 ，WiFi 几多号 password？ 系啊， 你自己打落去问啦。 一千匹即系等于港纸几多？ 系啊， 十万嚟嘅。 我先同你一齐买嘢嘅时候，即系几多钱啊？港纸 系啊，你自己转啊。 我又唔系你个保姆。 系啊， 我都系咁，我仲系好怕呢啲。 同我讲价。喂，我都唔做大文噶。 我奉旨唔讲噶。 唔系即系咁讲噶。 唔系我明 讲 啊， 边个问讲啊？ 你会 我 讲 啊？ 我讲 啊。 但去旅行 系啊，乐趣嚟噶， 乐趣嚟噶。 我就系觉得唔系乐趣咯，我唔识得。同 人講 㗎，我覺得好驚。 我試過有一次喺個嗰啲菲律賓嗰啲水上市場咧，咁我見到一條男仔嗰啲銀手鏈咧， 一條男仔， 我又有一條咩？ 係都係一條男仔嘅。 點解你哋成日都諗埋曬啲奇怪嘢？ 你衰咯！ 一條男仔嘅手鏈。咁咧我就講價啦，我已經叫 cut 佢一大橛，譬如佢講一千蚊咧，我話五百啦，佢 OK 喎，咁但我心諗 你又後悔啦，總之係三百啦， 仲咁爽快，好衰啊！身邊我咦咁唔係， 係啦，一定係咁， 但 係 佢 係 好爽快，我已經減咗佢一半，所以講價嘢你又要睇下即係到底你識唔識講咯， 咪係 咯， 各樣配合啦，開心嘅旅行係開心嘅， 冇錯，希望可以盡快可以去翻旅行啦，你今日。即系讲翻好多啲旅行嗰啲事情咧，好想去。 讲下都开心，我觉得。 讲下 都 开 心啊， 系嘛？系啦，唯有系咁啊。唔紧要啊，我哋喺香港都可以喺啲自己嘅深度旅行噶。 系。 去啲唔同嘅地方，行下山啊。 冇错，冇错。 系嘛？去啲唔同嘅地方。好似阿 俊 哥 讲嗰啲咩旅程啊， 其实都值得去噶。 有一次咧，我又去泰国，个 passport 过咗期，我又打电话俾。 你过咗期点去啊？ 系啊，打电话俾胡伟聪。 你上唔到机噶，跟唔 系啊？过 期你做乜打俾人啫？关佢咩？ 唔系你去咗未啊？嗰时 系啊系啊， 系咪？够突突个印就得啦。 你当胡慧聪系边个？ 当我啲指路神 灯。你一个衰朋友系嘛？你系 可能我一个衰朋友。 啊，跟住咧， 跟住佢话梗唔得啦，闹我咯。 你唔好话过，其实未过，仲有唔知一两个月都唔得啊。 我谂住佢有势力啊嘛，哎，你唔好搞呢啲嘢。 系时候大家都可以 check 一 check 自己花咗两个几未，我谂就已经过咗啦。 因为咁耐冇旅行啦嘛， 好休息一阵之后，继续翻嚟，我哋会有片段人噶， 冇错，今日由李丽蕊提供剧本 ，OK， 先睇呢十二点半新闻。 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之前話，聽日會發表今屆政府最後一份施政報告。佢強調自己同團隊非常重視，佢親自主持咗40场諮詢會同唔同界別接觸，3500人參與相關嘅諮詢活動，收到3800份意見書。一如所料，市民最關心嘅係房屋同土地供應，預料要宣讀兩個幾鐘頭。林鄭月娥說，這份施政報告會聚焦未來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但亦都要解決房屋問題。至於紓困措施，由於之前已經交代，因此不會再有涉及新型肺炎疫情的支援，日後如果有需要，司局長會提出措施。他強調現在已經回到一國兩制的正確軌道，香港有穩定環境並非泛政治化，今年亦都是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中央對香港的支持是前所未有的豐富。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現時的頭等大事是盡快與內地恢復免檢疫人員往來，只要能夠與內地通關，中央要求香港採取任何措施改善任何程序，特區政府都會盡最大努力配合，令內地有信心香港的防疫制度不會成為缺口。中央上個月公布前海方案之後，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講過要找緊前海機遇，基建連繫是重要一環，預告施政報告會得到一些答案。實政原卓立法會議員田北辰說，據他了解，內地方面傾向興建洪水橋直達前海的鐵路，但他認為應該在沿線再興建兩個車站，善用鐵路上蓋興建住宅項目更加符合經濟效益。規劃師學會會長李健華認為，如果能夠壓縮前期研究所需的時間，最快7年左右可以完工通車。澳门今日再新增一宗新冠病毒确诊病例，令近日的确诊个案增至4宗。最新确诊的是一名42岁越南籍女雇员，同早前2名确诊的内地装修工人在同一个单位工作，被列为密切接触者。今日经核酸检测显示结果呈阳性而确诊，他已经完成接种2剂国药灭活新冠疫苗，没有任何不适的症状。另外，澳门行政公职局向公共部门发出指引，为减少疾病扩散的风险，免除公共行政工作人员在今日起至星期四期间翻工，但同时指出，公共部门的领导应该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因本身的性质而应经常对公众提供服务的正常运作。澳门卫生局说，由于社区存在感染风险，呼吁市民尽量留在家。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炎热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海有涌浪。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12点，升76点，总成交金额602亿3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50.8跌6.2，盈富基金24.8升8仙，阿里巴巴134.8跌2.2，美团234.2跌2.6，中国平安50.15跌1.1，小米集团21元升4.5，友邦保险89.55升1.35，药明生物118.4升2.5。比亚迪股份247元系升5.2，京东集团273.2跌1.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5，日元111.21，瑞士法郎0.927，加元1.262，人民币6.448，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对美元0.694。日经平均指数报27815点，跌629点。港金现价报1635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7.76美元，卖出1758.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万一有啲咩事嘅话，惊我会承受唔起打击。所以毕业之后，佢就要我出嚟打工做实习生。点知俾我遇上喺我一生之中最爱嘅人，我嘅丈夫 Stephen。 遇上 Candy 咧，真系我的福气。佢有千金小姐嘅身份，但系咧就冇嗰啲有钱女嘅嚣张。佢会照旧同我逼地铁啊，食快餐店，又唔准我送贵重嘅生日礼物，甘愿同我过一啲平民嘅生活。有钱你叫我储起佢，佢仲话 以后啊，大把机会使钱啦、啊，例如结婚啦、 啊。啊，你讲呢个话题咧，我想问下咧，啊，你估你爹哋妈咪咧？要几多少钱礼金先卖你俾我咧？ 啊，好衰噶！你话我爹哋妈咪咁锡你啊，你竟然话佢哋卖我俾你？ 讲笑啫嘛，系啦系啦，啊，结婚之后去边度度蜜月好啦，嗬？ 你净系识得啊谂你自己咋，唔好使咁多钱啊，有钱就 储起佢啊嘛。哎呀，未来老婆仔，你要我储咁多钱做咩啫？ 我想同你生个 B B 啊！ 真系噶，Candy 啊，咁我哋几时结婚好啊？ 越快越好， 越快越好，好，越快越好。 巴厘岛嘅蜜月旅行系我一生之中最快乐嘅时候，我同 Stephen 沐浴喺每日嘅幸福之中，每分每秒都系恩赐。我认为我哋嘅结合系天赐良缘，如果再加多一个新嘅成员，我就会成为全世界最幸福嘅人。 喂，点啊，老婆仔，点解呢个时候打俾我嘅？ 我 做咩事啊？ 我 你系咪唔舒服啊？我即刻翻嚟睇你啦。 我唔系唔舒服啊 ，Stephen 啊，我而家 send 张相俾你。你睇下我有冇睇错 啊？哦，收到啦，收到啦。 啊？ 咩啊？咩嚟噶？咩睇错啊？两条线咩嚟噶？ 真系你真系睇到同我睇到嘅一样，系两条线系咪？ 咁即系咩啊？系啊，系两条线，即系咩啊？ 你做咗人老豆啦！ 吓、啊？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男人啊！我要做一个最负责任的爸爸。我一有时间呢，我就陪他上产前检查、讲座、运动。我希望 Candy 感受到我的爱和支持。当然啦，唔少得嘅就是陪他 shopping， 因为要买定啲 BB 产品迎接 BB 的诞生啊嘛。 哈，你话咧应该买天蓝色定系粉红色好啊？ 哎呀，老婆大人，你知唔知道仔同女？有唔同噶，咁你都唔知道而家佢仔定女，点会拣蓝色定粉红色？点拣啊？ 咁你想系仔定女啊？ 我想仔女都中意嘅。 咁啊，好啊，你帮手揾下有冇紫色嘅 B B 衫啊？ 紫色咁着住咪成粒提子咁咯吓。 系啊，红色沟蓝色系紫色啊嘛， 咁、 哦、 啊，紫色哦。 唔理佢系男定女，只要佢健康快乐咁成长就得啦 ，B B。我一定会好锡你噶，好期待见到你嘅时候啊！喂，你做乜嘢啫？你上我入晒神咁样，你谂乜嘢啊？ 我谂紧咧，不如唔好提字啊！不如咪白色啊！B B 白色靓噶，好可爱，好纯洁噶，男女都啱着，好唔好啊？ 我同你讲笑咋、啊，傻瓜，使唔使咁认真啊你？所有人都说怀孕的女人是最漂亮的，我只能够同意一半，因为我抬住 BB 的时候的话足足重了成三十几磅、啊、还有非常辛苦的呕吐，半夜三更突然想吃糖水又要 Stephen 揸车去买，荷尔蒙的改变亦都导致我情绪的失控，新手上路时候的彷徨无助，我变成一个无可救药的野蛮女人、啊，只有我的丈夫有无尽的包容和体谅，才可以度过这个考验。很多时候我都寄望所有的事都好像自己预期的进行。 而更多的时候，事情会令你束手无策，莫名其妙就陷入一个没办法接受的状态。 我仲记得那天是6月16号下午4点，我在公司开紧会的时候，忽然间收到 Kenny 的电话，听他把声，我知道他很担心。 Stephen，sorry。 做什么事啊？ 我知道我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打给你，但是我的肚痛啊。 吓？ 你可不可以送我去医院啊？ 为什么会这样？BB 现在只有25个星期，不会有事啩？不用怕，不用怕。那我交代些事，即刻回来车你看医生。你有没有打给爹地妈咪讲俾佢听啊？ 冇啊，我唔想佢哋担心啊。你唔好通知佢哋啊。你尽快翻嚟啊！ 知道知道知道。 等你。 好，我而家翻嚟，我而家翻嚟。我呢世都冇办法忘记送 Kenny 入医院嗰一刻，见到佢痛苦嘅样，我更加担心嘅就系 BB 嘅安危。喺冇办法嘅情况之下。BB 终于出了世，但我们没有做爸爸妈妈的喜悦，我们很担心这么早就出来可不可以挨下去呢？ BB 生的是仔仔，只得 1.3 磅，由于早产很多的器官都未发育健全，需要插喉维持他的生命，看着他躺在小小的氧气箱里面插满那些维持生命的喉管，小小的身躯本来载满我和太太的希望，我现在要怎样安慰 Candy， 还怎样抱有希望？ 对不起，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你有没有看过 BB？佢而家点啊？ 唔好咁啦，傻妹，都唔关你事。要咁谂 ，B B 好心急，好想见我哋，所以做咗出嚟咯。我睇咗佢啦，系就系细粒啲，不过唔紧要啊，迟啲追翻咯。第时可能高过我添啊，唔好担心啦，真系唔好担心。 我哋系咪应该同佢改翻个名啊 ，Stephen 啊？个仔叫咩名好啊？ 不如等我过咗危险时期先改啦，好唔好？ 唔好，无论如何，我哋个仔都一定要有个名。咁辛苦先至嚟到呢个世界，我作为妈咪嘅，唔可以等个仔无名无姓咁样就咁。 我明嘅，我明嘅，我明。 佢六月出生，不如叫做阿 John 啦。 好，好，就叫阿 John。 爹哋妈咪知唔知阿尊早产嘅事啊？佢哋有冇为难你啊？ 爹哋， Stephen， 点解会搞成咁噶？你冇好好睇住阿 Candy 嘅咩？ 爹哋啊，我 算啦算啦，嗱，我已经揾咗最好嘅儿科医生睇住 B B 嘅情况噶啦，希望佢家人天上啦。可以做的我做完了，现在就唯有看看 BB 的命。 多谢晒，唔该晒。 得啦，记住看实 Candy 啊，有什么事第一时间找我。啊，还有千万不要告诉她妈咪知道，她会受不住的。OK？ 知道了，爹地。希望阿 John 可以大步揽过。 嗯。 瞓喺氧气箱里面嘅 B B 插满住维生所用嘅一啲嘅喉管，我做妈妈见到真系觉得好惭愧。点解我唔可以令到阿 John 好似一般嘅 B B 咁样健康咁成长？我究竟系咪做错咗啲咩事，令自己嘅仔仔要经历咁样嘅折磨？我又内疚，我又愤怒，点解呢啲事会发生喺我 B B 身上？阿 John 啊！我仍然会努力，你都要加油，妈妈不会放弃你的。 我越见到 Candy 很努力，我就越不忍心。 佢每日好努力咁泵奶去喂个 B B， 又去氧气箱隔住个玻璃望住佢。佢入个氧气箱个好细嘅门，伸只手去摸一个 B B， 希望藉住母子之间嘅接触，令佢 B B 可以得到同妈咪个 bonding。呢一幕我呢一世人觉得最难过。 你点啊？妈咪嚟睇你啊！如果你 feel 到嘅，可唔可以用力捉住我只手指啊 ？B B， 只要你唔放弃，我都一定会尽力嘅。唔单止系妈妈，爹哋都好锡你，爷爷嫲嫲都等住同你见面。B B， 你加油！ 虽然成日都话医学昌明，有好多以前冇办法救翻嘅 case 都有希望，但系更多嘅时候系敌不过命运嘅安排。嚟到而家，除咗放手，我真系唔知仲有咩可以做。医生话 B B 早产未够27周系比较危险，因为好多器官根本未发育得成熟，会有机会产生好多嘅并发症。而阿 John 而家嘅情况，因为脑出血嘅现象，更大可能系以后都有好多棘手嘅问题要跟。经过好多次同医生嘅沟通之下，我同 Candy 同屋企人都同意咗，等 B B 唔好再受痛苦。虽然我哋嘅缘分只系在于做到佢嘅父母，同埋只系好短嘅时间。但系 B B， 我都感到好荣幸，有你做我个仔。 医生将 B B 所有嘅喉管拔除，从护士嘅手上接过我个仔仔，将佢抱喺我嘅胸前。我已经唔能够控制咁样喊咗出嚟，小小嘅身躯，微弱嘅呼吸。几乎无法可以擦量的重量，竟然比千斤的石头更重。房间里面只是得我和 Steven， 他小心翼翼地摸着仔仔的头，而他最大的父爱送别我们亲爱的儿子。阿 June，今日爹哋妈咪喺呢度同你道别，为咗冇能力让你能够健康咁成长，妈妈想同你讲声对唔住。但我希望你永远记住，我同爸爸永远永远都咁爱你，永远都唔会忘记你。多谢你曾经嚟到喺我哋嘅身边做我哋嘅仔仔，虽然时间好短暂，但系。我哋依然会好珍惜我哋有过嘅缘分。为咗唔想你受苦，我同爹哋决定让你走。你唔好挂心，安心到天上做一个小天使。我知道，他朝当爹哋妈咪上到去天堂，我哋一定会再见。讲完呢一番说话，仔仔嘅手。他的手指捉住我，之后慢慢放开，带着我们的爱和怀念离开我们。虽然你只是来了这个世界三日，但是我永远都会记得你曾经来过。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say goodbyeRemember me Don't let it make you cry For even if I'm far away I hold you in my heart I sing a secret song to you Each night we are apart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travel far